法院管辖，认为美方应该驳回不利于美国国内疫情防控的滥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显著较凉和有雨的天气。下午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6至8度，而广岛东和西贡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清凉有雨，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93点，升99点，总成交金额97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7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9.4，升8.8；阿里巴巴205.6，升1.4。盈富基金24.1，升1毫；美团点评101.3，升2.75；平安好医生114.7，升7.7；中国平安77.8，升5仙；阿里健康18.94，升1.86；友邦保险70.1，跌5仙；中国移动61.45，升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568，瑞士法郎8.002，澳元4.921，加元5.48，新西兰元4.653，欧元8.4234。每百日元对港元7.2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09。日经平均指数报19,137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5,67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72美元，卖出1,698.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期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现在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的龙尾在维多利中心。另外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车多，近住西贡消防局那段就慢车了，龙尾去到孟公窝路。要留意的就是东铁线马场站今日关闭的，配合沙田马场的运作安排，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的列车将会不停马场站。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回复至到时速10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傍晚6:46，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5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相隔了10日之后，第一宗本地感染个案，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限聚令和其他拉阔社交距离的措施都要延长一段时间。最理想当然是28日无本地新增个案，但是如果你是少量的个案，但是没有一些大型的社区爆发，那这个都可以接受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有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你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了。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啦，咁啊同大家咧就第一个环节都会倾下咧关于个即系有五位局长离任嘅呢个消息啦。咁呢个消息咧，其实就由寻日咧已经开始即系传出嚟噶啦。咁但系当时咧都系一个传言啦。咁呢个传言咧，我最记得咧就系寻日大概系中午到嘅时间咧，就开始咧有啲媒体咧就用消息咁样传出嚟啦。但系当时咧只系话咧就系呢个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就將會離任咁樣嘅啫。咁啊，後來咧就話佢又唔係離開嘅，咁原來喺平調咧就去做另一個位置，就是、做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嘅局長。咁跟住落去咧，稍後嘅時間咧，跟住再傳出更加多嘅消息啦，就話咧原來除咗呢個聶德權之後咧，原來仲有好幾位嘅局長嘅位置咧，都會有人咧係有人事嘅變動嘅。咁呢個變動裏邊咧就個幅度都幾大，因為咧就牽涉到有五位咧新嘅局長係上任啦嚇。咁亦都有四位原來做。开嘅咧就会离任嘅离职嘅，咁啊呢个变动里边咧就当时就寻日咧都仲系有好多嘅传闻啦，咁呢度直到今日咧就终于喺上午嘅时间到咧，咁就新华社发稿咧就正式公布咗咧，由国务院咧公布咗呢个任命嘅，而呢个任命里边咧仲特别讲明咧系话根据行政长官嘅提议咧而作出几个人事变动嘅吓，咁即系换言之咧系按照呢个特首嘅意愿去做嘅，咁自己嘅调动系，咁另外咧亦都有到下昼咧就行政长官就同埋呢幾位新嘅問責官員咧出咗嚟咧，就見呢個記者咧，就回答咗啲問題啦。咁啊，從傳聞到今日正式嘅確認咧，都經歷咗兩日啦。咁啊，大家可能都好留意到呢個消息噶啦。咁啊，到底呢個消息裏邊咧，對你嚟講咧，有啲乜嘢嘅關注點咧？咁你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今次呢個換班裏邊咧，亦都引起點解咁多大家嘅關注咧？咁就包括咗今次個換班咧，都有一個背景咧。咁就包括咗咧，就係由舊年開始嘅反修例之後咧，大家都知道呢個社會事件對個香港嘅衝擊都好大嘅。咁啊，好多即係輿論啊，同埋一個評論咧，都留意到咧，就有啲官員係咪唔稱職咧，或者係咪政府應該要做一啲人事嘅變動咧，嚟配合呢個變化咧咁。咁啊，直到最近嚟講咧，就有關於呢個《基本法》第22条嘅解釋啦。咁啊，政府咧就曾經出稿咧，就話即係關於呢個中聯辦嘅地位嘅。咁啊，呢個新聞稿咧要改咗兩次啊，即係前有3个稿嘅。咁啊，主持呢件事嘅人咧就 就係聂德权局长啦。咁稍后咧就跟住传佢话会调职啦。咁好多人咧就将呢次呢个整个官场嘅执位咧，将佢联想咗今次呢个基本法廿二条嘅解释嘅。咁到底两者又有冇关系咧？咁当然亦都最近嘅发生件事咧，就系话两办啦，我哋讲紧呢个港澳办同中联办咧，都话提出咗咧系佢哋有权咧监督香港呢个施政啊。咁到底系咪呢个内地咧系想加强对香港呢个嘅管治嘅做法，而作呢啲官员嘅调动咧，系嚟做一个配合咧咁样？咁等等呢啲背景咧，都系值得大家留意。咁大家如果你有你嘅观察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到底呢次嘅大换班咧，对一般市民嚟讲咧，你哋关注嘅会啲乜咧？会唔会有啲你自己觉得心水嘅人应该系要上任嘅，或者有啲真系好唔中意，但系点解又唔见佢落下台嘅咧？咁大家都可以分享下你嘅意见或者你嘅观察嘅。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咁我而家先听一听新闻追踪先。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22日朝早10:30，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拒绝评论有警员涉嫌自导自演警署汽油弹案，只是重申警方会严肃处理。 警方在打击这些暴力行动的时候，当然是会有不同的措施的，但是他们不会主动参与一些违法的活动。 他又说警方近日侦破10多宗炸弹案，提醒市民要提防本土恐怖主义萌芽。 我已经要求警方以及其他执法部门在这方面加强工作，而在适当的情况之下运用所有严厉的法例，包括引用我们的反恐条例。 11点，广东珠海附近发生2.2级地震，天文台接获两个市民报告，表示感到震动。中午12点， 对于四位离任的官员，他们几年来在特区政府里面尽心尽力服务社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务院公布免去5个现任局长和入境处处长职务，并且作出新的任命。特首林郑月娥强调，官员调动目的是帮助香港走出困境。 我在这里很斩钉截铁地说，今次的官员调动和近日两个办公室有一些言论或者是政府发出新闻稿是完全没有关系。 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将会接替聂德权，成为首位出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纪律部队首长。 这个新的任命对我本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和我过去这么多年在政府的行政管理经验，加上过去和不同的内地部委的合作，我相信我都可以升任这个工作。 至于聂德权就会调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我会致力维护公务员队伍的核心价值，坚守法治，秉持诚信，廉洁守法，公正客观，政治中立，尽忠职守，专业勤奋。 下午4:30，本港今日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有外游记录。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倾紧咧关于政府宣布咗系列嘅呢个问责官员嘅变动啦。咁国务院亦都宣布咗免去5个局长嘅职务，亦都咧公布咗5个新嘅人事任命嘅。咁啊，对于呢啲任命咧，就你自己有咩观察咧，同埋你自己觉得你会对香港未来嘅发展有冇咩影响嘅咧？咁欢迎你打嚟咧，就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就请嚟咗新民党嘅主席叶刘淑仪咧，同我哋倾下关于今次嘅人事变动嘅一啲问题嘅。叶太你好， 你好。 是啊，我们刚刚听倾开就讲开话，即是已经宣布了正式的这个任命的人士啦。咁这个公布里面大家都好留意到就是说到底这次这个安排其实是不是一早已经有做了的安排，因为是跟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件是有关的呢？咁你自己那个观察是怎样？ 我想跟最近事件无关的，这些一定酝酿一段时期的，是吧？因为都要，譬如你話調聂德权去公務員事務局，咁你都要同佢商量下㗎，係咪？雖然嗰啲獲升職嘅人佢唔可以公開講啫， 都同埋呢啲文件一定要上中央政府噶嘛，系、嘛？所以冇唔系因最近呢几日嘅事，一定系酝酿一段时期。 嗱，酝酿一段时期嘅话咧，咁今次里边咧，即系我哋觉得应该用一个咩嘅，即系用一个咩嘅眼光去睇佢咧，即系换咗一啲唔称职嘅。就再揾一啲新血去補充咁，到底係如果醖釀一段耐嘅時間咧，其實因應啲咩變化同埋係依個人選到最後出咗嚟咧，有啲咩關係咧？ 我覺得以平常心睇啦，因為如果你有咗政治任命制咧，就自然係隨時可以有調動嘅。 嗯， 因為你記得上屆梁振英特首，都係 有變動過啲人， 有變動過兩位局長啦，又係公務員事務局同埋民政局啦。如果你話喺英國嘅內閣部長咧，據說通常嗰個任壽命啊，作為內閣部長嘅壽命係唔多過18个月嘅。英國嗰啲內閣部長隨時係執位，或者咧係首相直頭唔委任佢啦，由大嘅部門調去細嘅部門，或者係直頭唔俾佢喺內閣啦。但當然英國制度唔同，就係佢會做翻國會議員啦，係嘛？因為英國嘅parliamentary system 所有部長都是議員嚟噶嘛，係嘛？咁但如果你行問責制咧，就一定自然會咧係接受任命嘅人員咧，係應該係會知道會久唔久會有調動，唔出奇嘅。執委或者係唔再委任係有呢個風險。 係葉太嗱，你講啊，雖然即係唔出奇啦，咁但係即係每逢有咁嘅變動，而今次嘅變動幅度都大噶嘛，即係有5个即係崗位啊，換咗人嘅。咁到底即係其實個原因係點解咧？最簡單咁，大家都會問嘅，即係點解要換咧？咁嗱，特首今日咧就見傳媒嘅時候有講過嘅，佢話就希望咧就係呢班人咧就帶領香港咧之後嘅發展啊，尤其是係關於一啲經濟嗰方面嘅建設啊咁。咁呢個咧就大家覺得就即係其中啲原因啫。咁會唔會其實真正係點解要作今次一個都比較大嘅幅度嘅變動咧？ 咁我諗，正如行政長官講，希望有助香港重新出發啦，即係希望做得更好啦，係嘛？即係佢，即係可能佢初上任嗰時候都未夠時候去挑選人才，咁而家想再調動下啦，轉啲新人，當然係任何。一位行政長官都希望換咗之後會較好啊，應該表現好過以前。 咁但係我哋都留意到咧，今次裏邊換人裏邊咧，就係少咗一啲即係政務官嘅，即係 A.O. 啦，你講叫做嚇。有5位裏邊咧，4位就葉德權冇計啦，佢都係平調啫。咁4个裏邊有3个咧，其實都唔係來自呢啲即係政務官嘅系統嘅。這個有冇咩特別嘅意思喺裏邊啊？因為有啲人覺得咧，就係可能係。A.O. 的表現未必是咁好嘅，即係早前都見到有啲譬如《大公報》啊，或者某啲媒體啦，就覺得嘅未必係咁適合嘅，即係你揾太多嘅政務官上去做。呢方面同今次嘅變動有冇乜關係咧？同埋你覺得政務官係咪一定一個人選，或者係未必係人選咧？ 政務官當然係一個人才嘅來源啦。咁你知回歸前未有問責制嘅時候。政務官壟斷曬所有高級官員嘅職位啦。咁但自從2002年董建華行政長官引入咗呢個所謂高官問責制，其實政治任命制度啦嚇嚇，咁個來源一定係多過政務官噶啦，係嘛？當時啊，董生引進咗金融嘅優才啊，梁錦松啊，揾翻楊永強啊、廖秀東博士啊呢啲環保專才、醫療專才入嚟啦。咁即係開道門就一定會自然喺不同嘅來源咧，無論係紀律部隊啊，唔係政務官擔任首長嘅部門啊，或者外面的專家金融啊醫療專家都可以的了。同埋你知道呢有了高官問責制之後亦都不是個個政務官是喜歡做這類工作的。好多都希望做到常備，好多人加入做公務員根本目標就是希望穩穩陣陣，是吧？不是一定有喜歡做這些有政治風險的工作的。所以你說將來都是會多啲人唔係政務官嚟做局長咧，係可以會好可能有呢個發展。 即係你覺得都係正常嘅，即係今次。 正常嘅，呢个发展系正常。 嗯，嗱，睇嚟都有啲人即系觉得今次嘅变动咧就幅度大啦，咁亦都会唔会即系引起即系以后咧仲会陆续有一啲其他譬如问责班子啦，甚至有啲讲法就可能系行政会议啊，甚至其他都做一啲嘅调动咧嚟去配合即系未来嘅发展，或者咧系希望能够啲新血啊咁样。咁你觉得呢、這个即系今次嘅变动之后，系咪会再有一啲其他政府高层或者架构里边嘅人事变动咧？ 唔系，行政中咁咪好似讲咗咯。 嗯， 吓，唔排除可能系行政会议都会有啲改变啊嘛，系嘛， 嗯， 咁、 嗯、 我哋当然会配合佢啦。如果我哋每个人嘅工作都有改善嘅空间，如果佢想换我哋任何一个，我哋都欢迎，只要对香港咧系有好处就得噶啦。 嗯，系嗱，今次里边咧都好多人留意到咧，就系头先我讲啦，有啲唔系政务官嘅咧，就其实特别系阿曾国卫咧，就由呢、這个诶、警署咧就调咗去做呢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啦。咁呢个咁嘅调动里边咧，你觉得适唔适当咧？同埋即系阿曾国卫嗰个经历啊等等，系咪可以应付到呢、這个？因为政制内地及事务局都相当多嘅范围噶嘛。你觉得佢个变动啊，呢次个变动系咪一个合适人选咧？ 嗱，即系纪律部队首长去做局长、副局长，已经系有大把先例噶啦。 嗯， 吓、李绍光、黎栋国系嘛、 嗯， 李家超冚唪都系有呢个途径嘅。所以阿曾处长系调去做局长，吓、系完全唔出奇嘅，冇问题嘅。吓、咁就当然啦，佢亦都做过驻京办啦。 嗯， 咁喺内地方面，内地经验一定充足嘅。 嗯， 咁啊，政制嚟紧最紧要选举啦。咁但选举个规例已经定晒噶啦，亦都有个选举办事处啊、选委会啊咁、所以我谂佢都唔会有好大问题嘅。 嗯，你听讲咧，有啲纪律部队嘅首长转去问责官员啦，咁但系今次转去嘅呢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咧，大家睇到咧，跟住落嚟咧就系好多同选举啊等等有关噶嘛，譬如九月我哋嘅立法会啦，咁啊迟啲仲有呢、這个行政长官嗰个选委会啦，咁、等等呢啲咧，其实都系需要我哋讲紧一个政治技巧啦，同埋即系要同即系好多政党去即系要熟悉啊等等嗰啲咁嘅，咁啊即系我哋睇翻阿曾国卫呢个咧，即系佢喺净系一个部门里边做咧，系咪有足够嗰个政治能量啊？即系我哋话咧系坐呢个位置来推动咁多呢啲同政治有关嘅工作。 嗱，內同內地聯絡嘅經驗佢豐富噶啦，佢做過駐京辦係嘛，對內地嘅文化制度啊，佢都好熟悉噶啦嚇。咁啊，選舉其實已經現有好多嘅規例噶啦嚇，由而家到九月都冇咩修改嘅空間噶啦，係嘛？咁我諗佢都係跟住現有嘅軌道嚟進行嘅啫，係冇咩大問題嘅。 嗯，即係你覺得佢呢個位置係可以嘅？ 佢应当然对佢都系一个新嘅挑战啦吓，特别譬如话人权，但人权都唔需要太担心，因为其实入境处系好多司法复核案子嘅，好多呢啲嘅诉讼嘅，对于系点捍卫人权啊、出入境自由啊呢啲，佢都好熟悉嘅。 嗯，我哋睇翻阿曾国卫嘅上一任啊，聂德权啦吓，咁啊早前就因为即系个新闻稿讲关于呢个基本法第22条嘅，咁啊要改咗两次啦，咁我哋喺媒体都见到你都有提出个评论噶，即系你觉得即系咁样做法个观感上唔好啊，咁呢个咧其实就系、今次你嘅变动咧，即系虽然我哋话同呢个22条系冇关啊，但系都反系咪反映到有啲即系譬如问责官员里边咧，对掌握呢政治议题？或者甚至同基本法有關嘅問題，其實都唔一定係個個都係咁熟悉，或者即係可能即係到某啲位置或者啲點嘅時候咧，可能都會出現問題嘅。咁呢、這個譬如係啦，即係聂德权呢次呢個現象啊，同佢今次嘅調動，雖然我哋話冇關啫，咁但係顯示到出嚟係咪佢擔任呢個位置嘅時候都係有啲即係缺陷喺裏邊咧？ 佢已經道歉咗啦，嚇、即係引起一啲混亂。咁啊，我覺得係公務員團隊對於基本法嘅理解咧，係的而且確係未夠充分嘅。咁、希望佢做公務員局事務局長咧，就可以係帶領同推動公務員咧，係加深全面去了解基本法。 嗯，葉太，你覺得今次換咗呢批人之後咧，起碼喺個問責班子裏邊啊，即係問責官員裏邊咧，仲需唔需要再做一啲調動嚟去推動呢個香港疫後嘅一啲發展？ 正如你剛才說，今次的幅度都幾大，是 吧？ 那就，這個不只是說需不需要換，就是看你找到什麼人換，你一定要找到是你認為好過現有的機制換的，是吧？就是看看你找到什麼人才。 有沒有些位置你覺得是應該要換的呢？ 其实因为而家好多嘅司局长都肩负重任啊，系嘛？唔系话随便可以换咯。譬如有啲做紧检控工作，系嘛？咁啊，中途换人咧，就可能嗰、那个打乱咗目前嘅工作。 嗯，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叶太。 好。 是啊，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啦。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咧政府嘅高層咧出現變動啦。咁啊有五位新嘅局長嘅咧就今日出咗嚟咧就見媒體噶啦。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議題有興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有位聽眾啊梁先生咧就接通咗啦，梁先生。 係你好啊，陳院長。 係你好啊，請講。 你好係冇啊，想發表一下個意見。頭先晏晝聽到就即係特首就講轉換局長嗰個解釋啦。咁記者又問到佢就話即係有啲局長嘅評分都好低啊，點解咧？就即係又問佢嗰個特首個換人嗰、嗰啲理據啊，嗰啲標準係點樣啦？咁其實都似乎係成個過程都唔係好即係左閃右避答唔到㗎。咁我哋作為個市民，我自己咁講就非常擔心㗎。即係其實佢就有講話向前看啦。咁即係但係我哋見即係市民個感受就係話，政府即係話就算以回歸嚟啦，我哋唔好講到唔近話舊年嘅事件，即係好多時候同我哋嗰個意見係相差好遠。咁佢哋嘅向前看同市民嘅向前看，往往我諗個落差可能好大。佢哋嘅向前看可能係快啲加快23条立法啦、國安法啊，一啲國歌法啊，又或者對住呢個嚟緊嘅立法會選舉有啲 應該點做 咧咁樣？係啦係啦，咁呢個唔係。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梁生，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咧，要先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个案，其中3名病人都是寻日从英国抵港，在亚博馆接受病毒测试之后确诊，其余1名的病人是2岁男童，他在2月初跟妈妈到英国探亲，今个月12号回香港之后接受家居检疫，妈妈对病毒测试结果呈阴性，男童因为年纪小要留大便样本检测之后确诊。中学文凭试后日开考，港铁宣布当日起将会加强清晨列车服务，方便考生前往市场。文凭试期间，各重铁线除了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之外，将会分别提早在朝早6:15至6:30起逐步加密班次，并会视乎需要加派后备列车行走，预计每日的朝早繁忙时段可以最多额外提供大约30班列车服务。轻铁和港铁巴士方面，部分途经学校区的路线包括轻铁507、610、614P、615P 和751线，以及港铁巴士 K51 和 K73 线，亦都会在考试日朝早6:45左右开始，按照实际客量需求加派车辆行走。聂德权获中央任命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峰聪话：个人唔太担心聂德权有政治任务，要整治公务员。佢哋有既定守则，相信对方过去系资深嘅政务官，了解公务员嘅需要。李放聪话：聂德权在记者会发言内容提到要保持核心价值和政治中立等，都是大部分公务员的相同理念。他希望聂德权上任之后和新旧工会和各级公务员多沟通。新公务员工会话，过去的大半年，公务员成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磨心，士气明显下滑，希望新局长有实际措施提升公务员团队士气。美国密苏里州成为首个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向中国提出诉讼的美国州份，总检察长指控中国政府处理不当，入禀法院要求赔偿。

sell 香港人啦、啊、就話、啊、呢個係一個體現政治問責嘅一種制度。咁、自從高官問責制引入之後，咁多年嚟究竟有幾多位高官係因為政治上面嘅原因係要去體現向市民問責而鞠躬落台嘅呢？其實都絕無僅有嘅。咁、今次幾位官員即係猶如官場大地震，佢哋嘅離任有冇係同香港人講過一聲道歉？有冇因為啲乜嘢原因而同香港人講聲對唔住而離開呢？當然是沒有啦，而實際上在橫橫這麼多位局長裏面或者司局級官員裏面，最低民望的絕對不是離開那幾個，當然不是說他們特別受歡迎，但是客觀來說數字上最差的現在仍然是安坐特區政府總部裏面吃緊我們香港人給他的俸祿。咁呢一個是否體現緊問責制呢？明顯是不是的。咁而舊的人走了，為什麼會走沒人知道，新的人入來他們是誰，是否勝任更加是沒人知道的。 按照你剛才的說法，其實今次裡面就不是說即是要有人問責下台那種的，是不是？因為我們看到就有些、官員離任那些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都是、多謝這個、特首、多謝、中央任命、是變成件事是一個、換班的，是換人的，就不是因為有一些官員要問責等等下台的。而特首在今次裏面呢，就他今天都有說了，見媒體的時候就希望呢這個變動呢，希望是能夠開始為重振香港的經濟作出各種部署嘛。那楊岳橋你自己又怎麼看這些這樣的說法呢？ 如果這個是由於外國一個民主政府自然換班的話，咁點解特首唔能夠清楚提出佢嘅一啲諗法呢？即係如果你見喺一啲民主嘅政府呢，佢哋正常會去到中期可能會換班，我哋理解嘅。咁但係通常都會提出到一啲實際嘅政策改變，會有一個少少嘅檢討啊。我上任兩年啦，我有啲咩做得唔好，我希望未來兩年加強乜嘢方面嘅政策，我希望有邊一位嘅局長係可以協助到我，等等等等。但係今次有冇呢一套嘅說法存在呢？明顯係冇嘅，反而係喺呢個時機，即係話喺兩辦作出聲明，近日亦都係高調地針對基本法二十二條作出如此大嘅辯論等等嘅呢個背景底下，作出官員嘅變更咧，我哋係睇唔到係特區政府咧係好似仿如外國政府咁，係有嗰種勵精圖治式嘅換班，更加睇得多嘅咧，令人懷疑嘅背後咧，只不過係有其他更加高嘅勢力咧，係去作出如此嘅改變嘅啫。 楊岳橋話：你哋作為批評法文嘅嗰邊嘅陣營嚟講咧，你哋希望其一個問責制嘅變動咧，啲高官嘅執位咧，希望你哋覺得係可以帶嚟啲乜嘢轉變咧？如果對你嚟講， 或者咁講，經歷咗漫長嘅反修例風波到今天，特區政府有沒有作過任何形式的檢討呢？有沒有人需要為過去一年香港的亂局是作出去體現這個問責制呢？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的，去回應你的問題。而很可惜，我們現在是見不到特區政府是有任何形式的反省，更加見不到有任何人是需要為此作政治問責。 我諗今次嘅變動裏面咧，其中一個最矚目都係嗰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啦。咁有依個咧，相亦都會同你哋政黨啊，好多即係議員啊，會打交道嘅。今次呢個變動咧，由聶德權即係離開啦，換上呢位新嘅曾國衛啦。你哋又有咩觀察啊？或者你如果對未來同佢喺啲政治議題嘅時候打交道咧，你哋各位覺得呢位局長係個咩嘅人選，或者係會點同佢傾，可唔可以傾得嚟啊？等等啊！ 我本人不認識曾國衛的、我亦都只 未打過交道， 未打過交道。我只知道咧，佢係服務入境處三十多年，即係話一生都是以入境處為工作嘅啫。咁對於一位紀律部隊出身的人、去接掌一個保安局以外的一個政策局，以往特區政府出現過是入境處的退任處長。做这个保安局的局长以往出现过的。但是今天他接了一个完全和保安事务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个大的政策局。我们就要去问究竟特区政府那个标准是什么了。他是做纪律部队出身，他和直接处理一个如此庞大的政策局，一个文官的系统，其实是牛头不搭马嘴的。这个政策局需要负责处理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當然是嚟緊九月的選舉啦，但係其實亦都包含埋保障香港人權啦、反歧視啦呢一方面的工作。咁當然，局 个局名亦都包含咗内地事务。 嗯， 咁呢啲嘢系咪呢一位退任嘅从事入境工作多年嘅纪律部队出身嘅人员系胜任呢？我呢一刻我哋睇唔到。但是特区政府能不能够提出一套标准、 嗯、 即如果这个是一个团队、 嗯、 如果这些全部都是按林郑的个人意志去选择的人，那究竟他有些什么去体现到林郑的施政风格呢、 嗯、 我们这一刻也都看不到的。 嗯，换这些人选里面呢，你刚才刚才都有提到啦，就是说、到底个标准是怎样、啊、等等那些，即你们未必知道的。但是我们从现在已经公布了人选里面呢，你们觉得每一个岗位的人呢是不是都可以接受呢？ 其实我哋要去唔系逐个人去称咁简单， 嗯、 而系去睇翻今次嘅官员改变变动、 嗯、 究竟系体现咗一啲乜嘢嘅更加深层次嘅含义？ 系、嗯、 林郑月娥嘅施政风格嘅进一步体现咧，定、 嗯、 系其实系特区政府人事嘅控制权已经系节节败退咧？呢、 嗯、 一个先至系更加重要嘅深层次问题。 嗯、 而正如我头先讲，我哋个背景系要放喺抗疫，而家系未景全功嘅，而、 嗯、 家疫情仲未完全消失嘅、 嗯 同一时间，修例运动嚟到而家、 嗯， 其实虽然因为疫情嘅原因系有所缓和，但系其实人心仍然系有好多嘅不安。喺度嘅，對於政府亦都有強大嘅不安，特區政府嘅民望亦都係如此低落嘅。咁、 嗯 嗯、林鄭月娥政府究竟而家係想提出啲乜嘢去改善呢？ 嗯、 透過呢個人選嘅改變，有冇一啲大刀闊斧嘅變革呢？我哋亦都睇唔到嘅。更何況相關有啲部門、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係首次迎來一位有民建聯背景嘅、 嗯 人士出任。咁、 嗯 这个亦都会令人担心的，他的民建联背景会不会令到他在决策上面，在处理财金政策上面，特别是管钱上面，会有一个超越以往由公务员或者专业人员出任的一个改变呢？这些都是令人不禁担忧的。 是，你其实除了讲这个新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之外，其实新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呢，就亦都是这个民建联的成员来的。咁啊，好啦，咁今次即系变咗，其实五个里边咧有两个都系民建联嘅，即系来自系。咁啊，呢个其实反映咩现象咧？同埋你觉得即系由政党背景嘅人出任咧，系好事啊，坏事咧？你个观察会系啲咩咧？ 大家要知道一个事实咧，就系、是、香港特区嘅政制设计里边咧，行政长官系不能够有政党背景嘅。 嗯， 点解要咁做先？当年的说法就是等它超然于政党政治，等它超然于政党之间的、利益瓜葛，等它能够超然于普通的政治争拗，是服务全民的。但是当它的内阁、重要的位置，行政会议不要讲了、但是连内阁的职位都是由有政党背景的人，而它不愿意退党、这个我觉得都要去问，是不是真的做到超然于政党利益，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当然我理解，例如罗志光他是来自民主党的、但是他在加入特区政府的时候已经退了党了嘛。那现在尚在在特区政府的新加入做问责局长的，他们是否愿意这样的做法呢？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容许他们可以保留民建联党籍呢？ 但我哋有 呢一啲 明白。我哋又假设咁问啫，即系如果而家譬如话佢会邀请呢啲泛民政党嘅人去政府，咁你哋又会点回应咧？ 咁呢个咪就系问，究竟你嘅理念系啲乜嘢咯？你是否愿意同你嘅理念同我嘅系咪一致先？如果你嘅理念，例如而家民主派要求嘅五大诉求，你林郑月娥是否愿意采纳咧？咁你先系同一条船噶嘛？ 好， 咁当然，似乎佢委任民建联入去就系可能佢哋嘅理念一致咯。 好，明白。咁啊，唔该晒先啦，杨岳桥。 OK， 唔该晒。 啊，唔该晒。刚啱同我倾嘅咧就系公民党嘅党魁杨岳桥咧。咁我哋而家倾紧咧就系关于政府高层班子咧有出现变动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倾下呢个话题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咧分享你意见或者你嘅观察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咧问萧叔叔咧，点样可以拒绝呢个同事或者上司嘅追求？ 而不失呢个礼貌咧，又唔会太得罪人咧。咁萧叔咧，通常咧都会建议咧，一开头咧系讲一句好少少嘅说话，但系就千祈唔好讲多啦。I would probably say, well, I enjoy working with you, or I really enjoy working with you, or I enjoy working in the same team with you。跟住先至 but。OK， 咁即系咧，我咧就系同你一齐工作咧，系都几好嘅，或者我都几中意咧同你一齐做嘢嘅。但系咁嘅意思，咁但系之后讲咩咧？我哋可以用一个字咧，就系 professional 专业。OK，P R O F E S S I O N A L。But I hope that you understand that I want to keep our work relationship.Completely or strictly professional， 但系咧，我希望你咧可以明白，我咧系想我哋之间嘅工作关系咧系纯粹超级专业嘅，系只系同工作有关，而唔系咧一个 personal 嘅关系。咁咧都应该叫做非常之清楚明白，咁啊唔算好婉转啦，但系咧亦都唔算话系会好冇礼貌咁样讲。OK， 咁啊，成段嚟一次啦。Well, I enjoy working with you, but I hope.That you understand that I would like to keep our work relationship completely professional. 咁如果你想再白啲，你可以話 ，Well, I have nothing against you personally, but I'm just not attracted to you romantically. 咁樣都得，咁呢個就再白少少。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同大家傾緊咧，關於政府咧就公布咗咧就一個高層變動啦。咁啊，國務亦都宣布咗咧五位新嘅局長任命嘅。咁呢方面嘅任命咧，就大家會有啲咩觀察咧？同埋你覺得有冇咩人選咧？其實又點解應該要換嘅，定又唔換咧？咁等等咧嘅分享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咧，亦都請嚟另一位政黨嘅代表，個立法會議員啊，鍾國斌咧，就係自由黨嘅黨魁嘅，同我哋咧傾一傾啊，關於今次呢个问责官员变动嘅一啲问题嘅，钟国斌你好， 喂陈启祥你好， 系你好，嗱我哋一路咧倾紧咧就关于今次呢个变动啦，咁啊新闻都已经出晒噶啦，咁咧就想钟国斌嗱，都想问下你咧，就你其实你事前你有冇一啲任何风声啊，或者有冇咩蛛丝马迹会知道今次出现咁大嘅问责官员嘅变动嘅？ 冇啊冇啊，即系绝对冇啊，不过当然我哋知道咧，就由旧年呢个逃犯条例。之後到社會事件，都有好多聲音咧，就要求特區政府係換咗一啲主要官員，或者佢嘅班底嘅。咁今次出到嚟咧，即係有好多人咪就話：喂，係咪政府大地震啊？咁，因為呢個人事變動有成五個主要官員都換咗嘅。咁我啊覺得一啲地震感覺都冇。點解咧？因為你嗱。如果是今次換的是一些正話所提及的逃犯條例主要官員那些換了呢，就我覺得有少少真的地震。因為這個就可能就是社會有所這樣的要求，而特區政府因應個社會的要求去做了，那這個呢就會是真的大的影響。但現在只不過換了幾位呢，這五位呢，還有他們所負責的部門呢，一直以往都相对是在社会来讲没什么大的议题或者争议性的情况出现过的。 为什么要换他们呢？如果按照你的观察。 我就当然即仔细不知道，这个只不过我个人的评估而已。就是可能呢就是撤回这几位，即撤回了那几位呢，就可能一直以往正如所講，佢哋嗰個政策範疇咧，即係冇乜大嘅問題。但係呢個調翻轉冇問題，點解要換咗佢哋咧？咁可能喺裏邊咧就做唔到，可能特首嘅要求或者特首要求佢做嗰啲嘢個積極性亦唔夠。咁所以變咗咧就要換一啲咧，可能會配合特首未來嘅政策方針或者推動，幫特首推動。佢個政策方針個積極度會高好多都唔定。 嗯，中國賓今次裏面就很多人都咁樣觀察嘅，就話咧，政府通常換人咧，都係希望能夠改善政府形象啦，爭取更加多嘅市民支持啦。咁啊，好自然地咧，就嗰個民意支持度啊，即係每一個高官啊，就係一個指標嚟嘅。咁啊，今次咧就唔係嘅，即係今次咧就即係有啲大家都知啦嚇，即係好多即係依路嗰個排行榜裏邊咧，或者係得到市民支持嘅比率非常低嗰啲咧，都繼續係喺度做嘅。咁啊，調翻轉頭咧，剛才正如你講咧，嗰幾位咧都你唔覺得佢做過乜，亦都唔覺得佢係叫特別好急切去換啦。但係今次咁嘅個換嘅結果咧，其實對政府有咩影響嘅咧？或者對而家成個政府嘅管治又有冇咩幫助嘅咧？你點睇啊？ 我就個人評估咧，就係即係對正話你所提及嗰個所謂提升民望啊，提升政府嗰、那個社會嘅認受性咧，就冇乜大嘅幫助。因為你睇到正話正如所講，佢過往撤回嗰幾位局長咧，佢哋個所負責嘅範疇咧，都冇咩大嘅爭議性啊，或者相對咧，甚至乎有啲好低調添。咁所以變咗你而家換咗啲好低調嘅冇爭議性嘅局長，咁係對市民嚟講冇乜大嘅感覺或者反應嘅。即係正話我有提及，如果係例如逃犯條例負責嘅官員，你真係撤換咗嘅話咧，就可能咧對社會個感覺咧，就完全是两回事，同埋即係可能会改善咗大众市民对特区政府未来嘅施政嗰个感觉嘅。咁而家我觉得就毫无嗰个感觉嘅，只不过换咗一班人，呢班人个知名度又唔高，有啲甚至乎我哋都唔识嘅。 你都唔识嘅。 我都唔识嘅，即係例如好似许 经事务。财经事务。 許正宇就完全唔識啦，咁當然機電工程處啊，薛永恆內中都會有機會都碰下面嘅。咁啊，所以就我哋唔認識佢哋嘅能力，亦佢哋嗰個知名度亦唔高。咁所以變咗你話佢引入咗佢哋嚟幫助特區政府手咧，我哋就未即完全未知道佢哋真係幫到幾多。加上而家只不過係兩年零，就算你幾有能力嘅，得兩年。松啲嘅時間嘅話咧，亦未有必有足夠時間等佢哋發揮或表現得到。 咁即係換言之，即係我哋講，即係個政治能量可能就唔係好高啦，係咪？嗱，譬如話，因為你哋都係政黨啦，或者喺個政壇嗰個咁耐啦，咁如果你都唔認識嘅，咁佢到底係應該點樣去做佢嘅工作咧？咁嗱，我哋睇翻特首嗰個宣佈咧，即係阿鍾國斌啊，我哋就留意到咧，佢講話今次裏邊咧係話要為咗重振香港嘅經濟作出各種部署啊嘛。咁呢個方面，你覺得咁嘅換嘅班底，頭先你個觀察啦，即係可能佢政治方面或者知名度就唔係高啦，但係對推動即係話特首要講嘅呢個重振香港經濟，又有冇幫助嘅咧？呢幾位 香港經濟大家知道咧，主要都係喺金融啊，或者專業服務業啊各方面為主嘅，或者旅遊啊、飲食啊各方面。咁但係你睇到佢又唔係換緊商經局喎。當然財經局咧，呢個係可能會有啲影響都唔定，或者有啲政策上嘅新嘅思維都唔定。但係即係正如我正話所講，佢時間係得兩年零。佢有咩嘅新嘅政策去搞得到呢？同埋即係許正宇呢，佢從來即係當然佢以前有做過政府嘅，但係佢亦離開咗一段長嘅時間。即係對於而家內部嗰啲同公務員嘅配合啊各方面呢，係一段好相對比較長嘅磨合時間。咁其他啲當然你民政啊多就地區嘅嘢啦，係個經濟發展都有限啦、創科局所有嘅創科嘅投資都而家要相對頗長嘅時間，咁所以你話忽然之間就換個局長就話啊可以改善個經濟啊，振興個經濟啊，我呢個就唔相信係咁快可以做得到。咁政制當然而家最主要都係睇住幾個選舉，反而呢個政治任命事件就多過話經濟發展振興經濟嘅情況。所以而家你換咗呢幾位局長嘅話咧，都即係如果特首所講話可以希望可以振興經濟啊，或者未來經濟發展咧，我就完全睇唔到係呢幾個局長係真係可能做可以做得到。 喺中國賓，我亦都留意到嗱，今次裏邊咧就有兩位咧，其實個背景都民建聯嘅成員啊，就出任咗呢個局長嘅。咁啊，對一啲譬如話建制嘅其他政黨嚟講咧，即係你係自由黨啦，會唔會覺得有啲係唔公平，或者係點啊？其他建制政黨好似未必有咩機會可以被即係 出任到呢啲局長嘅任命嘅咧？ 咁都唔係嘅，咁自由黨都有一位做咗副局長嘅，陳浩廉做咗財經事務局嘅副局長嘅。咁、但係民建聯不嬲都一直以往都有人喺政府做高官嘅啦、上一屆又有蘇錦良啦，佢蘇錦良啦，咁佢又做呢、這個 商經經濟事務啦 。所以呢個又唔出奇嘅，亦唔係新鮮事物。最紧要睇嗰个人个能力有冇能力嘅第一，第二咧，我亦唔系太担心，就话佢做就会益到佢背后嗰个政党。因为即系始终香港嗰个透明度相对高。咁啊，所做任何嘢咧都有监察嗰个机制喺度。咁又唔系咁担心。就算你话喂佢退咗党，喂如果佢要做啲古灵精怪嘢，退咗党都可以做嘅啫嘛。系咪？咁所以我呢样嘢又唔系特别担心。 好啊，咁啊，时间关系咧，唔该晒先啊，钟国斌，咁啊，先听下交通同新闻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龙尾噶，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咧车多，龙尾油街。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同环境，中国环保科技、鼎立资本、天元医疗和易伟集团五大跌幅股份 F3 星原油期、汇力资源、新特能源、伟进集团和泰瑞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7.7，瑞士法郎0.969，加元1.414，新西兰元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港金报15,67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0.64美元，卖出1,702.76美元。港汇指数系108.9，升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慢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不过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慢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车龙都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基利臣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是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宏利大楼。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亦都是交通繁忙的。咁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 汀九桥去屯门方向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长青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青山公路桥面。之后提提大家，由于强风关系，现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是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我哋大家用家信努力写。 我系广东广西嘅卢伟力，疫症蔓延，对于我哋每一个香港人都系一个挑战，尤其是前线嘅医护同埋准备考试嘅学生。不过只要我们能够守护自己和身边的人，未来一定属于我们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眉昌。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喺交通啊新闻之前咧，一路都系倾开咧关于呢个政府嘅问责班子大换班啊。咁啊，国务院啊宣布咗五个新嘅局长嘅任命啦，咁亦都有四位咧就系退任嘅。咁啊，到底今次呢个咁嘅大变动咧，就你有啲咩观察咧，同埋你有啲咩嘅心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噶。咁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啊袁尼昌喺度嘅，袁尼昌你好。 是陈景祥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啊，咁我呢个环节里面呢我仲会继续再倾一倾呢个话题㗎，因为呢个新闻呢就寻日开始㗎啦。咁呢度今日呢就证实啦，咁啲问责新嗰个几位嘅局长佢都出咗嚟见记者啦。咁特首亦都讲咗今次佢点解换班啦咁。咁喺我哋呢个环节之前呢袁尼昌我哋就同包括几位政党嘅代表㗎，咁包括叶刘淑仪啦、杨岳桥啦、钟国斌。咁各自同佢哋嘅政党同埋佢哋嘅而家喺政坛嘅啲位置呢就讲咗今次呢、這個换班咧就有啲咩嘅即系观察噶啦，佢哋就咁啊，袁尼昌咁，不如你都讲一讲啦，好嘛？今次呢个换班咧，就到底你觉得有啲咩原因背景，或者对而家成个政局有冇咩影响咧？咁样 咁首先，其实正如林郑同其他官员、其他人都讲，其他评论人士都讲到啦，今次你知换班唔会系因为聂德权前几日讲错咗嘢，咁所以先至会呢、个需要我谂快极都要一头半个月先至决定咗个嘢嚟，咁所以大家其实又真系唔使太多呢方面嘅猜测嘅。但系今次你会见到我谂虽然系换咗五个人啦，但系个客观意义或者象征意义就系话，其实短期内。首先我哋相信应该特首林郑月娥是应该不会换的了。咁除此之外，我哋成日都在反修例运动之后，我哋会觉得应该要问责的，譬如李家超啊、郑若骅嗰啲，其实都不会换。咁我哋其实当然我哋都理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如果中央是这样的话，咁其实佢会对佢个威信是好大的损害，即係承认之前是一个错误嚟嘅。所以其实即使林鄭其實我想她都是當是一個藉口，她就說今次的調動是帶領香港向前看，但我相信其實今次她亦都是一個被她擺脫 其實之前政府都思維都是因為反修例，咁其實佢而家覺得或者中央當然而家係越嚟越強硬啦，咁政府都覺得其實已經到而家有疫情又過咗咁耐，其實唔再需要其實受到反修例嘅。那個框嗰、那個框框去框住，所以其實真係要諗緊往後點樣去佈局。所以我諗個調動方面，首先譬如好多人都話其實聶德權可能係平調，係其實係嗰啲左遷咁樣啦。但我個人會認為其實由於政制與內地事務局其實不嬲都係同北京的關係很密切，亦都是出任這個位置的人通常都是會受到中央的信任，所以其實現在將聶德權這個之前一直做開政務官的，雖然現在變成做問責官員，但是他放他去公務員事務局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很正常，因為其實我亦都體現了或者反映到其實中央想更能去掌握呢個公務員嘅團隊，或者係提升佢哋嘅紀律啊，咁樣啦。咁所以順帶亦都係由入境處嘅曾國衛嚟接任聶德權，其實亦都係比較正常嘅，因為入境處其實個功能你都知道，我哋都知道好特殊啦。咁其實一直都要同中方同北京係有一個好緊密嘅聯繫，所以你見其實通常入境處出嚟嘅人好多都會擔任好多要職，係主要因為佢哋係受到中央嘅信任。所以雖然今次係用一個入境處嘅話，所謂叫做武官啊，咁去擔當，首次去擔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但係呢個至少反映到其實呢個人係北京信任嘅，雖然冇話佢個辦公室擺一隻習近平嘅好大嘅紀念碟，同埋同習近平握手嘅相啊，雖然即使冇呢啲都好，其實都可以反映。 有冇分家啊？你覺得擺咗咁樣嘅大相啊？ 呢、這個。我覺得可能我公關嗰度要可能有啲問題，因為其實即係個碟本身真係太巨型啦，同埋擺喺一個太多眼嘅地方，呢個我相信其實對於佢調任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可能會有啲唔係咁好嘅影響。 有幫助亦都未定，因為你知呢、這個而家大家即係喺呢個核心啊咁嘅角度。但係袁利昌你睇即係個分析咧，就即係都講咗好多個要點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嘅觀感就覺得今次裏面換班咧就好似幅度好大，咁人數都唔少啦，因為你知有五位上咗，有四個退啦，咁但係咧就始終有感覺就話咧上咗去嘅人咧就有啲面目模糊啊，即係公眾啊，頭先佢包括咗其中同阿鍾國斌傾咧都有呢、這個結論啦，就話唔係好知佢哋咩人。咁啊，好明顯地咧，就加埋就算聶德權喺呢個做政府啊，或者做個問責官員都一段時間，嗰、那個政治能量啊，同埋各方面咧，都唔係特別高嘅。咁嘅換班嘅話咧，換言之咧，就好似一個大嘅動作，但係實質上嗰個內容啊，同埋對嗰個影響啊，同埋大家對覺得對以後嚟講，政府嘅管治啊，或者政府嘅推動好多政策又好啦，又唔好覺得有啲咩大嘅幫助喺度，因為大家都知道跟住落嚟政府都有幾場硬仗要打噶嘛，係咪？譬如你嗰個九月嘅選舉啦，咁啊仲有就係話，如果你疫情過咗之後咧，就嗰個反修例運動會唔會再嚟咧？甚至本身我哋要好多經濟重整啊等等啊，咁你變咗呢個班子嘅換咧，到底其實係一件咩事咧？咁即係呢個。大家覺得即係睇今次呢個局裏邊咧，有一個咁樣嘅，即係諗唔明嘅。咁啊，當然亦都有啲人更加直接就話你換班啊，其實你不如就按照個民望咁，你換啲唔得嘅，咁起碼都幫到政府啦。咁但係又唔係啊嘛。咁所以今次嚟講咧，其實就會唔會係正如你講咧，即係換呢個班子咧，即係可能係林鄭想做啲嘢啦，但係其實我哋睇翻落咧，可能真係對嗰個政府嘅管治嘅政局咧，都未必好大幫助啫，或者帶嚟好多變化，可唔可以咁講？ 系啊，我哋见到其实今次我哋成日都话系问责官员问责制，但系竟然其实我相信好多都系因为现实嘅需要啦，即系特别系即系我哋可能有啲例子，成日啲报道就话可能刘江华或者杨伟雄啊呢啲表现欠佳，咁所以系罗志光呢表现欠佳，所以换咗佢，咁你可以系咁话，但系你见到其实主要都系国家，佢今次其实。林鄭月娥同其他人都強調係一種國家任命，其實所以個問責制上面其實係未 而家究竟係咪即係仲係咪存在，甚至我哋可以話係完全失效，呢個係大家應該要留意嘅。咁我哋會見到啦。咁今次其實頭先都講到，譬如公務員事務局嘅羅志光，佢離任係因為之前其實好多喺反修例事件，有好多啲公務員其實都被捕啦。咁呢個係牽涉到公務員嘅系統同埋紀律啊嗰方面。咁即係話佢可能有啲嘢做得唔好，所以中央係唔鍾意嘅。即使佢係一個AO 出身去掌管呢個公務員事務局都好。咁而劉江華就係話，即係就講返好多人都認為係之前去年十一月嘅區議會選舉啦，咁建制派之所以大敗，就因為劉江華呢咁就冇好好地用民政事務局嘅資源去幫建制派去打呢個選戰，咁所以呢就令到建制派大敗。咁所以我諗即使林鄭唔換佢啦，可能好多建制派督佢背脊，都令到佢要落台啦。咁但係由於劉江華落台呢，又其實佢由於之前係民建聯嘅一個主要成員啦，咁所以為咗嗰個政治上可以令到民建聯佢即係開心翻少少，或者冇咁唔開心嘅，佢而家已經將徐英偉就升任呢個民政事務局嘅局長啦，同埋將有民建聯背景嘅許正宇就升任為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嘅局長嘅，所以其實你都見到嗰個稍稍嗰種政治酬庸嘅味道都幾大啦。咁呢個亦都好大程度亦都反映出其實即係嚟緊咁多即係九月也好啦，嚟緊可能有特首選委嘅選舉啦，再有二年嘅特首嘅選舉啦，各方面其實都好需要政府之前當然係可能得罪咗有啲建制派嘅政黨，咁好需要攞翻建制派嘅政黨嘅支持，咁所以佢哋今次點都要做翻啲少少有少少少少 gesture， 少少少動作，係俾民建聯知道，其實佢哋都喺政府心目中排一個好高嘅地位。咁所以即使兩個人徐英偉同埋許正宇都係好年輕，即係一個分別44歲同42歲都好，即使你話可能面目模糊都好，但係呢個可能係更加重要嘅，即係佢俾到個訊息就係唔使擔心，而家政府你一個羅光華攞嚟，我俾翻兩個局長俾你俾你做翻咁樣。 係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今次呢個調動裏面其中一個特點啦，就係有兩位啦，就係民建聯背景嘅，即係政黨背景嘅人士咧，就入咗去做呢個問責局長嘅。咁到底今次呢邊嘅調動咧，就仲當然可以做好多嘅解讀啊，好多嘅演繹啦。咁亦都係觀察緊咧，我哋即係未來咧，即係大概有兩年幾啦嚇，現屆政府啊個施政到底係會點做咧？同埋今次裏邊咧，係咪真可以幫到政府能夠打開一個新嘅局面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自從反修例之後咧，政府嗰個民望咧，即係呢個係我諗客觀地講咧，無論係從呢個民調又好，從一般即係個輿論啊各方面講都好啦，即係要處一個相當艰难的地位的。咁到底换人呢，通常很多政府都是这样的啦，就是靠换人来作一个即是调动呢，是提振返政府的威望等等。咁到底今次是不是达得到这个目的呢？咁欢迎大家电话机旁边呢，如果你这个意见的话呢，可以打来1872311呢跟我们倾一倾。咁好啦，袁黎昌，我们倾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如请另一位嘉宾呢跟我们再倾一倾今日关于这个班子换人的一个话题。 好， 我现在请来的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创业学副教授王岳永跟我们谈谈的。王岳永你好。 陈先生你好。阿杨生你好。 系啊，你好，系我哋啱今日傾開咧，就係呢個問責班子裏邊咧就換班啦。咁啊換班裏邊咧就有五個即係新面孔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講緊咧就係呢個科技創新科技局啊。咁啊原來局長咧就阿楊偉雄咧就離任啦，咁咧就另一位咧就係阿薛永恆啦，就原來擔任呢個機電工程處處長咧就升任呢個新嘅局長嘅嚇。咁王國永，我哋知道咧，即係你都係同呢個即係科技界一啲背景啦，或者嗰個圈子嘅人比較。熟啦，咁今次里边咧，呢个咁嘅调动咧，即系杨伟雄落任，换咗个新嘅，即系薛永恒做局长嘅。咁喺你嗰个界别里边咧，觉得呢个新嘅调动对你嚟讲系好消息啊？因为是乜嘢嘅？有个咩信息俾到你啫？ 好啊，我谂分析一下啦。我谂其实即系我谂呢个创新科技局系最新嘅一个局啦，即系其实都系有咗四年啦。咁咧就咁就一届半到啦，大概系。咁咧就变咗阿杨伟雄局长 Nick Young 咧，其实佢都一个时间就系、是、一开始嘅时候已经系做嘅。咁、你大家记得开始嘅时候都好多争拗呢个局个形成啊各样嘢啦。咁但系我谂整体嚟讲咧，我哋香港都觉得咧，其实如果你作为一个城市，尤其是我哋系即系喺一个即系经济啊各样嘢都重要嘅城市嘅话咧，其实创新科技都好重要咧，帮到我哋去改进。尤其是而家我哋譬如面对即系呢个疫情之后嘅经济嘅萧条又好，复兴嘅过程又好，都需要有好多好多新嘅嘢去令到嗰样嘢发生。咁所以我哋都好担心，其实继续向前系点咧？因为阿杨局长咧，其实佢就好成日乖口边嘅，即系除咗话去见过美国嗰啲叻人之外啦。咁另外咧就系佢就系成日话咧，佢就投即系帮咗手啦，做咗好多百亿嘅一个投资喺个创新科技界。咁但系其实我哋从来咧都真系有啲觉得咧系指纹留差响嘅，因为点解佢成日讲300几亿咧？咁其实300几亿咧，佢成日都讲咧就系话，其实咧好多时咧都系一啲长嘅10年以上嘅计划。就举例，佢讲到好多 project 系讲紧，譬如同深圳嘅一个整合嘅一个嘅河套计划啦。咁可能系 science park 有好多会扩建啦。咁其实好多都系同地产项目听落系多过系做一个资讯科技有关嘅项目咁样。咁我如果觉得呢个系有少少系担心咧，其实即系以前咧一路见咧，成日所谓做嘅嘢咧，其实都唔系落到地嘅，其实系啲好远长远嘅地产项目兼同中国整合嘅一啲项目。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其实今次有一个转变咧，其实有个机会就系可能有啲新最少新人士有个新嘅谂法啦。咁希望咧就可以啲嘢快啲落到地。我今日我留意到啊，即系新局长咧都讲到一样嘢咧，就系讲到系希望啲嘢可以落地容易啲，就系贴地。亦都佢都提到喺而家呢个情况咧，需要科技嚟去转变。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的一个方向嚟。 啊，黄永啊，嗱，我哋咁讲啦，你头先都讲啦，即系呢个创科局系新成立嘅。咁啊，杨伟雄咧都系做咗都唔算长嘅时间啦。咁但系我哋又睇翻咧，即系其实由呢个林郑月娥上台嘅时候咧，已经开始要推动呢个科技噶啦。 系啊，讲好耐啦， 讲咗好耐，同埋亦都真系拨咗好多钱嘅。但我哋可唔可以讲咧？我哋到现在为止，其实都真系睇唔到咩成果，睇唔到好大嘅突破。咁所以呢个换人咧，可能都系需要嘅。即系咪咁样嘅睇法咧？ 我哋觉得系唔可以再拖啊。所以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嘢。不過咧就其實我哋最初林鄭即係啱啱選咗上去嘅時候咧、其實都佢特登成立咗一個科技特別小組咧，係佢自己帶頭啊，記唔記得？佢特登去咁做咧，就係因為點解咧？嗱，呢個局咧因為好新啊，但係其實你要諗下全港所有嘅轉變，舉例城市老化、醫療要改進。咁呢啲除咗係喺醫管啦，或者喺呢一個勞福之外咧，其實係對係要好多技術去幫我哋呢樣發生噶嘛。咁所以個過程當中，你純係層咁，譬如我做勞福，或者我做教育，喂，其實我教育局個 IT department 大過你個局喎。咁所以我想聽你講咧咁。咁所以當時咧，呢個特首 bring up 呢樣嘢咧，就係話我幫呢個局，就令到我整體直線咧，去令到各個局咧都需要改進。咁呢個 model 咧，同新加坡嘅 model 好似嘅。新加坡咧，李顯龍咧，大概差唔多10年前啦，佢咧就講咧，就話以後所有嘅當時講10年前啦，所有嘅 policy 嘅方法嘅改變或者新 policy 一定要用data 去 drive 嘅，因為新加坡我哋除咗呢排佢咁慘之外咧，其實你整體睇咧，佢好多樣嘢喺呢10年嚟咧領先全世界， 係咁就成績相當唔錯嘅。 係因為 data 呢樣嘢改變咗個世界好多個方向。咁但係點解可以幫一個新局或者幫一個新嘅方案可以做得到咧？嗱，其實諗法係咁，我哋有13個局啦，咁可能有每一個我就好多條支柱啦。其實 data 唔係一條支柱嚟嘅 ，data 係打橫嘅一層。就是各個決定咧都要用咁樣啦，咁所以咧局長如果係或者係呢一個特首，佢係帶呢件事嘅話，咁啊真係差好遠喎。特首話喂 ，OK， 以後做老人策略或者係做醫療策略或者貧窮策略嘅時候，有冇諗到用資訊科技去轉變咧？嗱，新加坡就真係咁啦。佢當佢做嗰樣嘢嘅時候咧，佢咧就會話 ：OK， 我哋國家第一件事要投資呢件事，我哋所有嘅非常 data driven。咁咧用新嘅科技去諗嗰樣嘢，第一件事咧就令到創科有出路啦。因為我第一件事國家自己買翻嗰樣嘢先啦。咁所以佢都吸引咗好多國際嘅公司咧去參與，除咗話開個 headquarter 喺嗰度咧，其實你嗰度有好多嘅嘢個國家去 lead 嗰件事去做。咁如果我哋呢個城市有辦法去話，喂，其實我哋100萬人喺呢10年內退休，咁我哋呢個真係好大劑喎，喺醫療啦，喺生活啦各樣。不過 有 IoT 啦，有 5G 啦，有各樣嘅新技術，令到嗰啲嗱，我哋好少聽到楊局長講呢啲嘢㗎。其實當你咁做嘅時候，同埋當我哋如果有機會香港創新嘅項目，我哋第一件事就買翻香港嘢先。嗱，咁你好合理啊。咁嘅話，我哋最少放嗱，你諗老人呢件事，可能最少放幾多百億、幾多千億上去。咁你科技可以令到嗰樣轉變，啲人咪入行啦，外國公司咪嚟啊，各樣嘢咪令到嗰樣嘅發生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希望做得到嘢。咁我有少少擔心就咁嘅，因為薛局長咧就即係新局長咧，其實佢係做咗三十幾年，雖然佢 engineering 出身啦，但係咧你喺政府做咗三十幾年咧，我就當你係一個即係由機電工程處咁啊。我當你做機電嘅 infrastructure 喺香港啦，咁我諗香港呢啲其實安裝到好好噶啦。不過其實而家新向前係5G 啊，新嘅技術啊，各樣係 另一種啦嚇，即係另一種嘅 向新嘅發展嘅嘢咧，會唔會咁、我希望佢可以聽一下，就係諗多少少向前用新方法，同埋用政府帶頭嘅方法去做咯。咁隔離啲局就冇辦法啦，冇辦法唔聽你講，因為點解你攞住 data 決定將來點做嘢？咁而家呢個世界都係向咁嘅方向行噶啦。 在香港咧，同其他地方嘅發展嘅比較咧，其實係咪都仲係未趕得上啊？即係喺呢個創科。 其實通常啲人 即係雖然我抌咗多錢落去， 就話香港其實係細嘅地方，咁所以咧就所以做嘢咧就比較難啲。就舉例其實喺國內佢哋做呢、這個。新電子錢幣，咁佢哋因為全國一推到幾多億人用，咁所以嗰樣嘢好快就得啦。咁譬如 OK， 通常都用咁講，但你諗翻件事咧。其實香港一個細啲嘅地方，同埋我哋有西方嘅即係 common law 下面嘅法治去做呢啲嘢咧，其實我哋做完個 model 適合全世界用嘅機會大過喺國內咁所以其實我哋如果你善用一個細啲嘅地方，我哋好集中，好多嘅好多人都已經係好 technical 啊，好 digital 啦。咁你將佢變成下一代嘅新產品，包括醫療啦，包括咗生活啦，包括教育啦，各樣嘅大題目嘅話咧，其實個市場一定唔好淨係諗香港就可以好大咯。咁所以我見得譬如 FinTech 呢件事咧，即係喺金融科技方面。其實都吸引到好多外國嘅公司嚟去參與，咁外國好多 young 人都嚟呢度做，咁我亦都留意到新局長講話，好希望多啲外國人嚟，我希望就唔係淨係國內人嚟，係應該係外國嘅好叻嘅人都嚟 咯，來自全世界， 全球化咁嚟咯，呢個好重要啊。 其實呢個新局長你頭先都有提到啦，就係即係都係政府公務員話都好耐噶，咁其實佢應該唔係算係依家我哋講緊啲創科界咧，即係我哋講緊譬如話數碼科技啊、AI 啊咁嗰類嘅即係科技人嚟喎。可唔可以咁講？或者你個界別同佢以往有冇打過交道，熟唔熟佢嘅咧？ 我自己就唔識佢啦，我自己就因為機電工程處啦，咁啊咁啊唔識。但係就我估佢都少嘅，佢都少出嚟嘅，因為佢 exactly 係一個我形容係一個手嘅一個工作就是 infrastructure 嘅嘢，就未必係一個公嘅投資，因為而家我哋講投資啊嘛。咁我都好擔心嘅，即係如果我哋淨係 focus 喺用手嘅方法，用購買嘅方法諗，而唔係諗投資將來咧。咁香港就玩完啦，其實我一定要投資將來，投資新嘅技術先夠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喎， 唔該曬， 係唔該曬。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黃岳永咧，就是、香港科技大學創業學嘅副教授嘅。咁我哋啱傾緊咧係政府嘅大換班。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先。 北區大會堂外有兩批政見不同嘅市民互相指罵，期間有人掟磚同埋竹枝。70歲事主被磚頭擊中頭部，受傷送院，第二日傷重離世。警方拘捕一名20歲男子，涉嫌同去年12月9日华仁书院外发现土制炸弹的案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晚在秀茂坪以涉嫌串谋伤人拘捕疑犯，在他家中搜获一批电路板、制作电子仪器的工具等。警方又说，被捕男子是学生，在专上学院修读机械课程，负责设计、分发和供应引爆装置。警方在他家找到引爆装置的样式，和华仁书院的案件极为相似。有关人士透过网上社交平台联络，有证据显示他们属于同一团伙，不排除稍后会拘捕更多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显著较凉和有雨天气。下午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6至8度，而港岛东及西贡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清凉有雨，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喺红磡嘅观音街，因为有交通意外啦，介乎芜湖街至到宝麒利街嘅全线系封闭咗噶。重复一次啦，就系红磡嘅观音街有交通意外，介乎芜湖街至到宝麒利街嘅呢一段全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码头。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新马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都是接近 Megabox。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是慢车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还是车多些少，龙尾在青沙公路近住青屿干线。要注意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因为强风的缘故，最高车速限制系而家系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学文凭试咧将会如期开考噶，预计咧喺7月22号放榜。惊呢个疫情嘅影响啦，要即系测佢哋嘅体温嘅。惊唔惊嗰啲学生为咗考而食退烧药去冒呢个险？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学生都要学识即系点样去对自己同埋对其他人负责任啦。考评局都讲咗啦，发现佢系有心瞒骗，可能对佢嗰个成绩都会采取一啲跟进，无谓冒呢啲咁嘅险。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风翻嚟咧，倾紧咧关于政府嘅问责班子嘅大换班啦。咁啊，国务院亦都宣布咗咧5个新局长嘅任命噶啦。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啱啱喺休息之前咧，就一路倾开咧，就系请咗黄岳永咧，就讲下呢个新嘅其中一个局长咧，就系创科局局长啦，或者创科局啦，到底过去嗰几年到底做啲咩嘢咧？咁啊，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啊，袁黎昌喺度啊，袁黎昌啊， 系。 今次里边咧，其实成个即系问责班子嘅变动。都好多角度可以讲嘅，其实吓，咁啊，除咗每一个局里边咧，今次里边嘅焦点好明显嘅局咧，就一定系政制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啊，政制及内地事务啦。咁啊，包括咗因为阿叶德权咧，就啱啱又牵涉到有个即系基本法个22条嗰件事啦。咁同埋呢个新嘅即系局长啊，曾国卫亦都好多人留意咧，到底佢系一个咩背景嘅人咧？点样坐呢个位咧？因为呢个位咧，即系真系我谂要做嘅嘢好多噶嘛，系咪？即系你包括咗选举。嚟緊嘅選舉，同埋甚至有關基本法嘅推廣啦嚇，咁、呢個就係、是甚至即係而家講嘅國歌法都仲未過嘅嚇，咁、等等啲政治任務都相當重嘅嚇，咁啊其他嗰啲局裏邊咧，其實都一樣個人選咧，都一樣係引起我哋好多嘅注意嘅嚇。咁一陣間我哋有位嘉賓咧，就會同我哋傾下咧，就關於到底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嗰方面咧，嗰、那個變動咧會係即係有啲咩嘅含義咧咁樣。因為公務員咧，大家知道咧，今次嘅反修例啊，同埋喺政府嗰、那個即係發生好多事裏邊咧，就 政府就一定要靠呢班公務員係做一個骨幹㗎啦。咁到底個局長能唔能夠真係執行到一個好嘅紀律咧嚇？即係箍住呢班公務員，即係唔好出位咧，變咗就呢個辦公室走咗上街咧咁。咁都係其中一個議題嚟嘅。咁啊，袁地昌，我哋仲可以分析下一個角度添啦。就好唔好你即係我都想聽下你講咧，即係今次裏邊個換班裏邊咧，譬如每一個人選裏邊咧，其實即係除咗你頭先講咧，即係一啲即係特別嘅部門咧，即係比較我哋大家關心之外咧，其實你覺得有冇一啲其他嘅位置可能即係都要出現一啲人選嘅變動，可能對政府嗰個推行嗰個政務會有啲幫助咧？ 咁頭先都講到啦，其實由於我諗礙於中央嘅威信嘅問題咧，佢好多主要嘅官員根本佢就係唔滿得嘅。但我至少認為其實有啲人會話呢種官員嘅調動就好似外國一個一個即係變個改個內閣改組內閣咁樣。咁但係人哋改組咗內閣，佢都會做即係做好啲個公關，做到 PR 話，即係去講每一個人。新調上去嘅有乜嘢咁好，有乜嘢會俾到一個施政嘅新氣象啊、新嘅方針啊，各方面咁樣。但係佢今次就係見到好平鋪直敍，佢成日都話就係、是任人唯才，所以我先揀佢哋，完全冇講。即係佢政府如果係聰明啲嘅，同埋識得點樣把握多啲啲機會，就應該俾大家見到係。就算你話向前看，咁我哋向前看啲乜嘢咧？咁係啦，而家有啲乜嘢政府嘅新嘅方針或者方向係同呢五位新嘅局長係有關係？佢至少都要稍稍去 sell 下咯。但係而家係完全冇咗呢個嘢，令到今次其實只會令人埋下咗更多懷疑嘅種子，會唔會係真係啦？長遠係紀律部隊治港啊？會唔會係而家我哋中央個政策對港係越嚟越鷹派，越嚟越強硬？我就要所有嘅局長都係要行呢個路線，都係要中央中意嘅，覺得係可以執行到佢啲政治任務先至可以咁做啊！咁所以反而埋下咗好多呢啲種子，其實我諗對政府個民望啊、特首個聲望其實冇乜太大嘅好處。 原來將你呢個講法咧，同頭先我即係喺個節目開始。其中一位嘉賓啊，楊岳橋咧都係有類似咁嘅意見咧。咁楊岳橋嘅講法都係話咧，即係你趁一換嘅班子咧，就要對呢個新政啊，或者個新嘅未來日子裏邊咧，會有啲咩嘢要推動咧？咁可能要俾一個即係市民有多一重嘅即係思考啊。咁啊，似乎今次換班咧，就後邊咧冇乜咁嘅信息啊。到底呢個換個班子之後，你想推行啲咩新政咧？我哋講緊有冇咩新政咧？咁其中都係一個考慮嚟嘅。咁好啦，咁我哋到呢個階段咧，我哋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就係關於個公務員事務局嘅一啲嘅变化嘅，咁我哋请嚟咧就系新公务员工会主席嘅颜武洲嘅，颜武洲你好， 你好， 你好， 系我哋啱今日倾开咧就系、是、自由风一路倾开就关于呢个政府嘅问责班子变动啦，咁啊其中一个变动嘅人选咧就系、是、呢个公务员事务局嘅吓，咁啊旧嘅局长啊罗志刚啊走啦，咁啊换咗新嘅咧就系阿聂德权嘅，咁呢个变化里边咧就即系好多人都会即系做好多即系。推測啦，咁有啲嘅講法咧，就話係羅志剛，因為就喺反修例之後咧，就對好多公務員都有參與到呢個行動咧，即係同呢個政府即係有啲係差唔多唱對台咁樣嘅意味啦，就所以咧就變咗咧引起咗呢個北京嘅都不滿啊，就要換人咁樣嘅。咁類似咁嘅講法咧，我哋就當然都係要睇新聞咁睇啫嚇。咁但係今次裏邊咧換咗呢個新嘅一個局長咧，咁對於公務員嗰方面咧，其實你哋覺得會有啲咩影響嘅咧？或者你覺得新的局長裏面一路都講緊有某些任務要做啊等等嘅，咁你哋對於今次嘅新任命咧，你有冇咩特別嘅考慮嘅咧？或者會唔會擔心某啲嘢咁樣啊？類似 明白明白啊，咁即係頭先所講，即係有唔同嘅説法啦，坊間就流傳換局長嘅原因啦。咁實際上我哋都不得而知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對於公務員團隊嚟講就。即係我哋嘅立場咧，就係即係過去嗰半年，即係政府同市民嘅衝突矛盾就好激烈啦。咁啊，無可避免就公務員團隊就會成為磨心啊。再加上即係警隊表現，亦都會影響即係市民對公職人員嘅觀感啦。咁喺呢個狀況之下咧，其實我哋希望咧，如果新局長咧上任之後咧，係有啲實質嘅措施咧，係去即係提振翻公務員團隊嘅士氣啦，亦都可以能夠有啲具體嘅措施或者嘅説法咧，去保障翻同事嘅權利咯。即係我哋最希望見到嘅事情。 係咩嘢？你嗰啲係需要做嗰啲係咩嘢嚟㗎？你覺得係？ 啊，即係個例子， 即係提振士氣嗰方面，提振士氣嗰方面係要做啲咩嘢？你覺得？ 係啦，因為嗱，你見到咧，即係呢段時間有啲同事被捕啦，咁亦都可能。 就會被停職啦。咁一直以嚟即係政府嘅言論就話不用咩犯法咁樣，其實有些喺未審先判嘅狀況，其實會唔會話其實都確保翻同事嘅權益係權益係或者佢權利係唔會受到損害咧？即係我哋希望其實即係尊重翻我哋即係本身應有嘅權利咯。咁頭先所講就話即係會。你受翻即係公務員喺過去反修例事件上面一啲政治嘅貪，咁但係其實基本法都係賦予咗我哋即係公務員，即係除咗某部分啦，即係可能啲首長級啊，或者係新聞官，或者係啲警務人員啦，其實我哋參與集會、籌備集會、去遊行示威，甚至籌備工會、參與工會，都係應有嘅權利嚟嘅。即係我又唔睇得出有咩需要就住呢方面有需要擔心咯，係啦。 但係我哋雖然話即係公務員有參政嘅權力啦，呢個權利咧，呢個都係基本法即係俾香港人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公務員咧係要保持呢個所謂政治中立噶嘛。咁個政治中立嘅演繹係點樣咧，都好緊要噶。咁如果有一個演繹話，譬如話即係覺得係公務員係你喺就職嘅期間咧，係唔應該參與啲政治活動嘅。是應該要守返一個規則呢，就是因為政治中立嘛，即係你總之要服從政府或者上級。咁喺呢個解釋上呢，成個修例運動裏面公務員個角色呢，其實一路都係一個討論焦點嚟嘅。咁喺你哋嗰度個考慮會係點樣呢？咁公務員係咪即係之前你正如你講呢，有很多都可能參與過，都曾經出咗事嘅。咁從返我哋考慮返一個政治中立嘅時候，公務員參與啲咁樣嘅政治運動或者行動係應該介入幾多呢？咁你哋個工會会是什么看法呢？或者你觉得局长是不是这方面需要做一些多一些工作去解释啊，或者跟你们沟通呢？ 其实当然希望他做到解释和我们做些沟通啦，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即新工会成立之后呢，其实都想约个局方见面，但都暂时都没有机会啦。其实讲回政治中立那件事呢，即当年啊，即前公务事务局局长王伟平先生都解释过了，即政治中立呢個目的咧，或者嗰個出發點咧，從來都唔係去限制公務員嘅政治權利嘅。呢個講得好清楚啊！即係除非你突然之間有一日再同我哋講翻，就係當時嘅解釋或者解讀又唔啱啦咁樣。咁我哋都會留意住啦。咁若果即係嚟緊嘅發展，即係嚟可能公務員宣誓或者其他事情方面，公務員嘅權利方面係有受到嘅一啲打壓嘅話，我哋工會係一定會出聲咯。 跟住都有啲講法咧，就希望咧就係阿聂德权即係做咗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之後咧，就住公務員關於參政呢方面提供多啲清晰嘅指引嘅。你覺得而家啲指引夠唔夠咧？係咪需要提供有啲新啲嘅，令到你更加清楚？你哋喺呢個政治問題上或者係參與方面係有啲咩更加明確嘅指引嘅？你覺得有冇需要？ 好嗱，其實咧公務員嘅政治權利咧，基本法面都寫得好清楚啦。咁若果佢話，需要再演繹咧，我哋真係要再睇一睇到底佢係點樣去詮釋。正如即係而家坊間上即係或者而家社會上熱烈討論嘅基本法廿二條嘅解讀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要密切注視住個事態嘅發展嘅，因為你就而家純粹都係換局長啫。咁具體上佢嚟緊會做啲咩措施咧，都係不得而知嘅。 坊間有傳即係有個講法咧，就話而家武官越嚟越多啦，文官越嚟越少啦，即係可能政務官出身越嚟越少啦。咁你哋有冇咁嘅睇法咧，或者有冇咁嘅演繹咧？其實你哋即係公務員嘅話 ，AO 界其實對而家政府呢啲新嘅任命、新嘅任免有乜嘢有咩意見咧？如果喺呢個角度嚟講， 其實嗱，舉例子，以往保安局就都未必係武官啦。咁而家有常規化，就可能大部分都係由以往紀律部隊做啦。咁而家政制事務局都係呢個狀況啦。就咁，其實都似乎個趨勢都係有呢個狀況。另一樣嘢都需要關注嘅就係、是，即係以往咧，公務員事務局咧就應該係由公務員團隊入面咧去作升翻上去嘅。咁阿聂德权先生咁，當然始終之前係公務員啦，但佢都係離任咗。咁即係換言之，佢上一任咧又唔係公務員，咁即係個做法有啲唔同。咁其實即係政府或者特首其實會唔會俾多一個解釋俾一班同事知？其實具體個安排點樣會出現呢個狀況咧？可唔可以俾多個合理解釋去釋除翻同事的疑慮咯？ 不過你睇翻個人選咧，其實聂德权佢主要嘅即係工作履歷都係一個公務員嚟嘅，其實就佢轉呢、這個即係問責班子都時間都係幾年嘅，即係好短嘅啫。其實就咁當然就唔係同以往咁啦，直接就咁上去啦。咁但係今次裏邊都有留意到咧另一個講法㗎，冇周就係話咧，就係、是、政府咧都曾經被前任嘅阿羅志剛咧都講過啦，就係咪會研究咧要求公務員咧要宣誓啊，就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政府嘅。咁呢啲做法裏邊，你覺得喺公務員裏邊咧，即係 繞去即係要討論啦，或者即係可能要做呢樣嘢啦。咁、對公務員嚟講、你哋覺得個反你哋個反應會點啊？ 首先其實具體內容我哋都唔清晰啦，咁即係都唔知道佢會點樣去做，所以其實我哋都不嬲同各方講，就希望去諮詢同事先嘅。咁、第二步啦，其實你話同事對於基本法的認識，咁其實我哋考入公務員嘅時候都會有個基本法個基準字喺度啊，即係都有一定嘅認知喺度啊，係啦。咁然之後第三就是、你話又去到公務員宣誓，咁而從而咁你會唔會你宣誓嘅內容同你本身公務員應有賦予嘅權利係？有抵觸嘅咧，咁若果有抵觸嘅話，其實唔係因為基本法係高過一層咧。咁若果冇抵觸嘅話，咁其實你原先嘅權利都已經包含咗，你再加多一層入面，又有啲咩意義喺入面咧？係啦，咁呢都係我哋要探討嘅議題咯。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 係， 多謝。好，唔該曬， 拜拜， 拜拜。 啱同佢傾嘅咧就係新公務員工會主席啊顏武洲咧，咁啊傾到咧就關於今次裏面換嘅局長咧，其中一位就是公務員事務局嘅局長啦。咁啊到咧換咗之後咧，就喺公務員嗰個管理啊，同埋即係要求嘅紀律啊，甚至好多議題裏面關於政治中立啊，同埋係咪需要宣誓效忠呢個基本法等等咧，咁都會係未來呢個局裏面咧，即係大家都關心嘅一啲議題嚟嘅。咁好啦，咁我哋即係不如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其他嘅話題。 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上一代结识异性的方法包括打电话、写信、面对面表明心迹等等，现在想跟心仪的对象沟通就会上网用社交通讯软件、交友软件。约会文化改变了，爱情观又有没有不同呢？今晚林佩莉和嘉宾余舒婷会讲识男仔、识女仔。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關於政府嘅問責班子咧，就出現咗人事變動啦。咁亦都有五位新嘅局長咧，今日就出咗嚟啦，就亦都曾經就係同特首一齊咧，就會見記者咧，各自講咗啦，即係佢哋自己上任嘅一啲做法啊、抱負啊等等啦嚇。咁我哋今日評論員就係袁離昌嘅，袁離昌啊，亦都有另一個講法嘅。而家講緊咧就話到底今次換人咧係咪其中一波咧？會唔會稍後仲有一啲其他，包括問責班子啊，去到行政會議啊，或者甚至其他嘅換？人即系开始咁啊，令到政府能够有个新血或者系个新啲嘅形象咧。咁你估计呢次呢个换人之后，系咪仲会有啲后着咧？ 咁我头先讲到啦，其实今次我谂俾大家系曾经有个想象、有个幻想嘅，但系至少而家净系喐下面嗰啲局嘅局长，咁至少俾人会个感觉即系即系主要嘅司长同埋林郑本身应该系比较难噶啦。不过亦都有人会谂，其实即系你系换切换行政会议嘅班子，可能都系一个办法，因为其实喺反修例風波入面，同埋喺其實疫情入面，其實好似行政會議成員都冇乜太多建樹或者太多好嘅意見，甚至有時佢哋內部仲有啲爭拗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都知道，而家喺行會入面有啲係擺明係一啲政黨嘅代表啦，即係你唔可以剁咗佢啦，剁咗佢咁你邊個人去邊啲黨，即係嗰啲黨點支持政府呢？咁又唔得。咁其他可能係一啲技術性比較強啲㗎啦，可能任志剛啊，可能湯家驊咁，可能各方面有啲係法律，有啲係金融啊，其他嘢。所以暫時你就咁睇，其實都唔知可以，即係當然點都可能會有一兩個人選嘅。咁但係而家你譬如呢個換局長呢度，其實你搞到咁大，如果你最後可能行會可能其實最後都換得一兩個，即係雷聲大雨點小，或者雷聲都冇埋。咁呢個其實對佢本身一方面其實對政府個形象嗰個提升可能係比較細嘅，但另一方面又會俾人可能更加勾翻起係即係反修例啊同埋疫情入面嗰啲唔好嘅嘢，咁所以我 覺得暫時其實改組行會的個機會相對地唔係咁大。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袁黎昌啊，咁我哋今日咧傾呢個關於問責班子咧，都到依度啦。咁啊，而家咧就轉另一個話題咧，都要傾一傾咧，最近都一個相當熱門嘅，就係關於個油價嚇。咁油價咧就即係曾經喺呢個前日咧出現咗一個暴跌嘅，咁就呢個美國嘅西德州嘅中級原油五月交割期貨價格咧，曾經一度咧跌到咧係一個負數啊。咁呢個咧真係歷史上真係未見過嘅。咁啊，當時咧曾經咧當日嘅收市價咧去咗係-$37.63啦，咁咧就即係換言之咧，你幫佢買期油咧，你係有錢攞嘅，理論上係啊。咁當日嘅低位最低咧去到$40.32添，咁啊到呢個現象係一個咩嘅現象咧？相當之即係奇怪啊！咁當然咧，好多人咧就係開玩笑講咧，就喂咁平嘅話，咁我入油係咪有錢攞翻添咧？咁嚇，咁啊呢個話題咧就牽涉到香港咧，就到底咧油價同我哋平時咧即係一般消費者嘅用油咧個價錢咧係有啲咩關係嘅咧？咁經常我哋都講咧，就話喂國際油價成日都講大跌，但我哋入完油之後咧，每一次好似差唔多都咁上下價錢嘅啫嚇，唔見到有啲咩大嘅調整嘅咁我哋呢個話題咧，就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你同自由風傾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咧，我哋都有請嚟咗咧，就是、香港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主席蔣志偉同我哋講一講咧，到底佢哋嘅運輸業裏邊咧對油價呢個問題係點睇嘅？蔣志偉你好， 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 係啊係啊係啊，你聽到係嘛？ 係 啊，因為你嘅電話嗰度背音呢啲背景已經個聲好嘈。 誒唔好意思，係而家冇啦，而家冇啦。 係而家好啲，係嗱，我哋頭先講開咧，就話即係國際個油價咧就出現咗真係暴跌啦，就負數都出現過嘅。咁咧就香港呢方面咧就係個油價咧就據一啲嘅網站啊，有一啲嘅即係專業網站嘅顯示咧，其實喺香港咧仍然係全球入油最貴嘅地方嚟㗎。係。咁你嗰個行業裏邊咧，當然同呢個油價咧就好關心啦，咁你都會留意啦。 係。 咁啊，到底呢、這個即係香港油價點解一直都反映唔到呢啲咁樣嘅即係外圍油價嘅下跌咧？你哋其實個會裏邊咧有冇傾過呢啲話題，同埋即係有冇同政府商議過即係關於個油價嘅調整幅度啊，或者等等嘅嘢？ 嗱，我覺得政府咧就一直好迴避呢個問題嘅。 嗯 啊，咁我哋過去幾年咧，包括消委會啦， 嗯， 包括2017成立嘅競委會啦，我哋都作出一個投訴嘅。 嗯嗯， 咁啊，競委會嘅回應咧都係令我哋失望嘅。 嗯 啊，佢一路都話睇唔到佢一個合謀議價啦，啊，默契式經營啦，啊就。找不到證據，他說、我覺得香港的公路市場很奇怪，當油價最高的時候呢、他的零售價呢反而都不是那麼貴、我這些數字呢油價最高峰是147元美金的時候、柴油呢都是買12元而已、汽油呢就買14個多、我們今天看看汽油現在買16個多、柴油咧就買緊13.幾，嗱之前仲貴啊，之前啊講緊14.5嘅柴油，咁啊呢輪啊減啊幾毫子啦咁，咁我睇到咧貨品越平嘅時候咧買嘅油咧完全冇平到啊，反而仲貴咗啊，咁你話佢唔係一個默契式經營，一個壟斷式經營咧，我就真係即係打死都唔信啦，係嘛？不過而家。由头到尾，競委會嘅答覆咧，我哋啊胡主席嘅答覆咧就話，一路都揾唔到佢咩證據嘅嚇。咁我如果你要揾到證據咧，你除非揾到佢哋即係幾大油摩一齊開會、大家定個價錢咧。如果唔係，你個證據係永遠都揾唔到噶。 但係你哋都有見過消委會㗎係嘛？ 消委會咧就幾年前都見過嘅、都係我哋作出一啲。反映啦、我哋睇喺其他國家咧，就算隔離街啊，嘅唔同嘅油站一定唔同價錢。 係啊，張志偉嗱，因為我哋個新聞嘅時間咧就嚟到啦，咁我哋一陣間會再同你傾嘅嚇。咁而家自由風我哋傾緊咧關於油價嘅問題，咁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下你意見嘅。先聽下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政府問責班子人事變動，四名局長離任，包括劉江華、劉怡翔、楊偉雄和原本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羅志光。國務院根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名，任命新職務，部分是原有問責官員調動。聂德权评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两名部门首长加入问责团队，曾国卫担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薛永恒出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许正宇离开金融发展局，出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林郑月娥话：希望新班子带领香港走出经济困境。又表示今日的管治团队要对一国两制有充分认识，强调今次官员调动和两办言论事件无关。警方拘捕一名20岁男子，涉嫌同去年12月9日华仁书院外发现土制炸弹的案件有关。警方说，昨晚在秀茂坪以涉嫌串谋伤人拘捕疑犯，在他家中搜获一批电路板、制作电子仪器的工具。警方又说，被捕男子是学生，在专上学院修读机械课程，负责设计、分发和供应引爆装置。警方在他家找到引爆装置的样式，和华仁书院的案件极为相似。有关人士透过网上社交平台联络，有证据显示他们属于同一团伙，不排除稍后会拘捕更多人。立法会晚上约七点暂停会议，听日早上继续辩论拨款条例草案。工党张超雄表明会投反对票，他发言时候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昨日话，若果反对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的议员主导立法会，社会会变成怎样的讲法。张超雄话，若果公共财政在民主派手上，就不会让香港人挨贵租，不会让市民长时间轮候公屋等。工程界经民联议员卢伟国话，预算案顺应民情民意，在社会动乱和疫情之下，行业出现资金链断裂等情况，促请反对派议员停止拉布。日本当局认为，停靠长崎市的哥斯达大西洋号邮轮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的集体感染。厚生劳动省专家说，有33名外籍船员确诊染病的涉事意大利邮轮出现集体感染。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应意大利政府请求，已经从厚生劳动省调派人员和防疫专家和长崎县政府合作，防范疫情扩大。邮轮有超过620名船员，没有乘客。船公司原本安排在中国维修，但受到疫情影响，在1月底停靠长崎市。传媒引述当地维修工程承办商说，长崎县在上月中确诊首名感染者之后，仍有船员持续上落船，包括前往医院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18-2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清凉有雨，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喺红磡观音街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而家介乎芜湖街至到宝麒利街嘅一段观音街全线仍然系封闭，咁一带嘅交通繁忙。芜湖街近住基利士南路一带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就喺红磡嘅观音街，因为有意外，而家介乎芜湖街至到宝麒利街一段嘅全线仍然系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 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大繁忙。咁之后提提大家啦，喺东铁线嘅马场站咧，今日都系关闭噶，配合翻沙田马场嘅运作安排，东铁线嘅列车咧暂时都系唔会停马场站。最后提提大家喺港珠澳大桥嘅主桥有强风措施，主桥中快线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系降至每小时60公里。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揸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秘书长苏国生博士， 祝愿各位考生做好你的准备，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更加能够逆境自强，要保重身体，强壮自己的身体，用最好的状态来到应付 DSE。 我们在乎你，为 DSE 考生打气。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风翻嚟咧，倾紧咧关于个油价嘅。咁大家知道咧，就系前日咧，就系呢个国际油价咧，曾经出现咗个暴跌啦，咁啊出现咗负数添嘅。咁但系咧，就香港嘅油价点解咧来来去去都减唔到嘅咧？咁喺呢个新闻之前咧，就同呢个蒋志伟咧，就系香港陆路客运客货运运输业议会主席咧，就倾开嚟噶。蒋志伟，你喺度啊？ 喺度， 系啊！啱啱头先打断咗一阵啊，唔好意思。 嗯， 咁我哋不如你继续讲好嘛？即系你同其实系咪你头先都讲咧？你见过竞委会嘅吓，竞委会就话俾你听咧，就冇睇唔到合谋定价。咁其实好似消委会亦都系倾过噶，系嘛？咁佢哋嗰边有冇咩？ 消委会咧，有冇咩做咧？佢哋有咧，当时咧，佢就话佢系系减慢咗嘅。 嗯， 就佢话加多减少咧，佢睇唔到。总之都系。同意我哋一半意見啦、 嗯 啊，我哋又加多減少啊，加快減慢啊，咁樣佢又同意我哋一半意見。咁、 嗯嗯、 啊，當時佢都作出少少嘅評論嘅、 嗯嗯， 但係你啲消委會啊，只係一個評論啫，佢又唔係一個法定機構，係嘛？咁、 嗯嗯、 啊，佢又冇去扶啦。咁啊，我覺得咧，而家個工業市場咧，我用三個字咧，就冇網管啦，啊，佢、 嗯、 哋、 嗯、 就為所欲為噶啦。咁、 嗯、 我哋消費者咧就俾佢愚蠢愚愧， 嗯 啊，咁尤其是咧，我覺得嗰個柴油啊，對我哋運輸業咧嗰個影響最大嘅燃油啦， 嗯， 你而家睇到咧，柴油嗰個零售價其實貴過汽油噶嘛， 嗯嗯， 因為雖然汽油咧有16.几啊，係咪？ 嗯 嗯，但當中啊有6.06咧就政府嘅税嚟嘅， 係 咁啊實際咧今日嘅汽油咧。佢油站咧就只系买10.几嘅啫，而我哋柴油买咁13.几， 嗯， 咁你就可以睇到咧，其实对我哋嗰、那个 即系对你嘅经营成本嗰方面嗰个压力系大嘅， 嗰、那个。 嗰、那個壓力當然大啦。 等下，蔣志偉，我想問下你哋咧，譬如話你個行裏邊咧，譬如話經常都會用呢個油噶啦，你會唔會有一個方法係可以直頭係個行業去同油公司去傾一個比較即係比市面上就咁樣嘅零售價係更加優惠一啲嘅價錢？有冇一個？ 嗱，你講到呢一樣嘢咧，就更加令我哋氣憤啦，係嘛？因為油公司依家嗰個政策咧，其實就即係傾向於優惠啲大財團或者啲大車隊，佢對於普羅嘅。小車主咧就嗰、那個優惠就好少嘅，就以柴油嚟計啊，佢對啲大車主咧，佢嗰個折讓價咧係去到60%嘅， 哦， 即係你只係找40%嘅啫，即係譬如今日嘅， 但你哋就得唔到呢個優惠嘅， 即係你大車隊咪有優惠咯，咁你小車隊咧佢可能只係平大概30%俾你啦。咁正正就係我哋當時向競委會咧嗰、那個投訴，我話喂，你呢個折讓咧就正正係打擊一啲小車主個競爭力啊嘛，係咪？啊，你直頭係俾個湯你噶啦，佢可能就將我哋啲錢補貼大財團都唔定噶。咁我覺得呢個折讓價咧就亦都係打擊緊我哋。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張志偉。 多謝你。 係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香港陸路客貨運輸業協會主席蔣志偉，咁佢講開咧就係到底佢哋個行業裏邊咧就受到嘅油價嘅影響咧，就油價通常減咗咧，就佢哋都見唔到個零售價有減到嘅。咁啊，關於油呢個市場咧，其實都相當複雜嘅，原來槍啊。咁啊，到底個市場嘅結構啊點咧？由呢個油嘅生產去到煉油去到零售，個別嘅消費者呢條咧呢個生產鏈啊，可以講都相当复杂嘅，市场都相当复杂嘅。咁我哋咧就不如请一位学者咧，亦都参与我哋嗰个讨论咧，同佢分析下呢个油嘅市场嘅问题，好唔好啊？ 好。 咁我哋咧就系有城市大学嘅能源及环境政策研究所嘅总监啊，钟兆伟嘅。钟兆伟， 你好，大家好， 你好， 你好啊，系啊。我哋啱今日傾開咧，就講開而家個國際油價啦嚇，咁啊早前就出現咗個大嘅跌，即係好暴跌啊，呢個好歷史性嘅場面啊。咁啊，我頭先亦都再傾開咧，就係有關於個運輸業嘅蔣志偉講到咧，喺零售層面咧，佢哋就話咧一直都唔覺得呢個油價下跌咧係對佢哋有受惠嘅。咁啊，鍾兆偉，你可能都對依方面都有啲研究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喺呢個即係油嘅行業裏邊咧，即係點解香港嚟講呢個其實真係一個老問題嚟㗎啦，即係我諗即係講咗幾十年噶啦，就話外圍啲油價變動咧，始終反映唔到喺呢個零售層面咧，令到呢個消費者有得益嘅。咁呢方面其實到底香港，你覺得而家係咪存在咗某啲結構嘅問題，唔能夠改變到，或者你唔能夠令個消費者享受到個油價跌嘅時候嗰種嘅好處咧？ 首先我哋要知道啦，國際油價即係布蘭特嗰個期油價格，又或者嗰個 spot market。喺嗰、那個價錢咧，其實反映唔到香港零售商啦，原油零售商喺新加坡煉油廠買嗰啲煉咗油嘅油價咯，反映唔到嘅。究竟新加坡嗰陣佢食咗幾多咧？咁我見過一啲文件睇過啦，2006年到啦，大約佢都係食咗$5一桶啦，最多，即係呢個 margin 嚟嘅佢哋。咁我喺度推敲緊究竟。當呢一嚿數其實上上落落都唔會太大嘅時候，咁到最嬲尾即係話我哋麵粉同埋最嬲尾整咗個麵包之後，咁麵粉價格調整咗啦，咁而家麵包點算咧咁？去到香港呢個處境咧，我哋唔知道究竟新加坡究竟幾多錢買一公升車用燃油俾香港啦？這個我哋係唔知嘅，所以我哋搞來搞去都搞唔到嘅，但係如果我哋由個孖轉去睇咧，其實應該咧個最油價格應該都反映到香港我哋車用燃油個錢嘅。咁我粗略去睇一睇咧，就係、是、我依家都睇翻嗰啲油公司嘅網站，佢就話佢哋原油價個成本咧係佢哋嘅50%嘅。咁即是話佢哋另外嗰50%就係、是、啲地租啊运输嗰啲钱啊，营运嘅经费咧，嗰度另外有50%咁咯。那个咧，其实佢系全球咁样计嘅，一间大嘅油公司。咁、我打个折，咁喺香港佢话啲地租好贵咁。我都粗略计过嘅，咁大约再 25%， 咁即係話咧，如果佢哋咁樣營運咧，咁即係話大約25%個燃油價格咧，就係等於佢個成本價。 嗯。 咁其實我再而家你當燃油價格跌咗一半， 嗯， 咁都應該減到12.5%啦。 嗯。 係咪？我而家係完 全見唔 到啦，係冇希望咁樣樣啦。 平咗1%， 起碼都係唔好講1%，唔講咁多。即係其實我見到嘅係個慘況就係、是真係見唔到有啲咩大幅嘅上落。我其實我心底裏邊咧，我見到即係我都有揸車入油咁。問題係，應該去到16蚊啩？我期望係慢慢去到14.4跟住15蚊啦，咁樣即係回復翻幾年前啦。咁冇嘅，咗好耐都仲係17，仲係十七。咁我有個建議咯，建議就係、是、即係其實呢個建議係結構性啦。第一，佢哋好多理由啊，就話地租好貴啊。第二個理由就係話我哋反映唔到嗰、那個波蘭達原油價格嗰度。我建議反而政府咧，其實係咪應該？因為原油呢樣嘢咧係戰略性嘅物資嚟嘅，如果唔係咁嘅話，即係話有啲國家都覺得呢個係戰略性原油庫啊嘛，即係要儲翻啲原油咁。但係香港呢個儲備其實做唔到嘅，咁唯有就係做啲咩嘢咧？做啲就係你立一啲法例 information act 啦，即係嗰啲資訊法啦，就要求啊相關嘅營運商咧披露翻佢。兩年前的營運條件咯，營運的資料咯，因為點解咧？當你一知道咧，我而家下個決定，我兩年之後我要俾人知嘅喎，咁你就唔會，因為其實我都唔想咧，誤會咧啲油公司咧黑幕定價，我都唔想，但實際上你真係同步到咁緊要嘅時候，哇，同埋個幅度同埋個時間咧，呢兩樣嘢加埋咧。又同步啦，同埋個時間又即係同步啦，同埋幅度即係加個幅度或者減個幅度又咁同步嘅時候咧，其實我計嚟計去個機會率係零嘅。所以我唔想，我真係唔想誤會任何一個相關嘅部分咯。咁最好就係你披露一下啲資料，咁大家去望下，咁大家都開開心心。咁啊，即係如果披露完，我都覺得。我抵入噶呢啲咁嘅油工，我冇聲出噶啦，係啊。 但係咧，但係呢個問題咧，其實即係我就話係一個老問題嚟嘅，即係你包括咗去消委會啦，後嚟成立咗個競委會啦，調查啦，咁啊都係冇咩結果嘅。即係佢總係講到咧，就係話咧，就因為可能有個經營環境唔同啦，成本嘅結構又唔同啦，咁始終呢個都係一個老問題嚟嘅。咁按照你講咧，就話即係希望能夠披露多啲資料咧。咁呢個其實喺消委會咧，當年都同油公司講過，就係要求佢哋咧係披露更加多，即係喺新加坡入嚟嘅時候嘅成本價幾多啊嘛。 我諗唔係。 咁呢啲係咪而家都現在為止都做唔到咧？即係呢啲方面咁嘅工作。 唔係因為你係嗰個我哋叫做希望佢去做呢樣嘢嘛，而譬如好似美國啲或者其他國家嗰啲 information act 咁，佢係要求相關嘅公司咧披露相關嘅資料係擺曬上網站問人去睇嘅， 即係要強制嘅，要立例 係要強制性嘅，唔係自愿性嘅咯嚇。 張兆偉，但你知道外國係咪都有咁樣嘅規定嘅咧？如果你講翻呢啲大城市其他嘅， 有嘅，其實有嘅， 即係油公司係需要公布嘅， 要的、其實外國佢唔同嘅油站有唔同嘅價錢，但係咧就相差咧可能幾個先咁嘅，即係你會見到係咁，即係我成日喺加拿大住係啦，即係隔幾個大嘅 block 咧，跟住咦嗰度平咗五個先，咁啲人就係咁。 其實都係唔係超遠嘅咋，喺外國都係係咪啊？都唔係超遠嘅啫。 係啊，因為佢外國佢真係競爭到出嚟啊嘛，佢個條件真係，所以我咪見到又差咗幾個先嗰、那個嗰，同埋嗰個日期咧，佢哋升同埋。降嘅日期咧都唔會一樣啊，個時序，但係香港係同步升、同步跌，同埋個幅度係一模一樣嘅。咁其實係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其實呢個老問題咧，我相信咧，你唔要佢披露啲資料咧，我諗係解決唔到嘅。真係解決唔到，因為咧，我哋唔知道佢哋嗰個，其實我知道佢哋點樣去定價，佢用個移動平均數去定價嘅。但問題係，咁我哋永遠都唔知道佢新加坡嗰啲油你買咗幾錢入嚟。如果我知道嘅話，我咪計多啲二個碟平用㗎。喂，點解你當期要用㗎？同你 你冇理由兩條 time series， 即係兩條嗰啲，即係兩條兒童明分線都係一樣㗎。即係間燃油公司，仲有地租，我依家用15亿買咗三個，即係租咗三個地方，三個油站。咁啊，幾年之後，第二間油公司用咗20亿當一下，又三個油站，佢係不斷加上去㗎嘛。但我哋係佢又會用呢啲咁嘅資料去擋咯，咁變咗我哋係無法透到出嚟咯。 係 啊，我 鍾兆偉啊，鍾兆偉啊，我亦都想問你咧，請教一下嗱，呢個關於競爭嗰個競委會咧，即係成立咗啦。咁但係其實之前都有啲人講咧，就話因為可唔可以用一個競爭市場機制，咁令到一個競爭咧，就令到價格咧就係即係盡量接近到個市場啦，反映到嗰個成本價嚇，即係唔會俾佢即係話得幾個寡頭嘅壟斷啊咁。咁但係個現實咧就曾經政府都做過嘅，想引入過嘅，但係其實到最後都係唔成功嘅，只有有啲油公司甚至係撤退。是離開香港添嘅啫，咁呢個方面你又點解釋呢？即係話係咪其實用競爭引入多啲競爭者嘅方法喺香港都係行唔通嘅呢？ 因為你個所謂競爭咧，佢嗱好得意嘅，佢所謂競爭咧，佢唔係一個油站同一個油站競爭，佢係一大，即係譬如我一個 C 字頭嗰、那個嗰、那個嗰間公司，佢有三十幾間油站，有佢三十幾個 location 嘅油站，咁佢係。佢個定價係用呢三十幾個油站拉翻個平均數去咁樣去定價噶嘛？咁我如果我自己得嗰三四隻油站去同佢鬥，係鬥唔到嘅。 即係你講緊個規模經濟啦，即係一定要有翻咁嘅規模。 唔夠佢嚟嘅。 明白。 同埋咧，同埋好得意嘅，我印象中知道咧，就係佢哋咧用埋同一個機制去定油價嘅。所以啲嘢就係咁樣發生啦。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鍾兆偉。 唔得客氣，唔得客氣。 係啊，我啱傾緊關於個油價嘅問題咧，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政策研究所嘅總監啊，鍾兆偉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葉詠詩小姐，請問你知唔知以下落嚟呢首樂章叫咩名咧？ 香港小姐， 咁呢首咧？ 吸煙危害健康啊！ 咁呢首咧？ 呢首唔识喎， 等我哋话俾你知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叶咏诗， 手下留情。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透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我哋傾緊咧關於油價咁啊，油價咧早前咧出現暴跌啦，但係咧就本地嘅零售價咧似乎就冇喐到嘅咁啊。根據我哋有啲啱同啲傾嘅嘉賓咧，佢講咧佢計個數咧，147蚊嘅美元一桶嘅時候咧，就汽油係14蚊，咁啊柴油12蚊，咁啊到而家咧，而家平均咧，我諗啊，即係我哋攞個平均價啦，大概30-40蚊到啦每桶。咁咧就反而咧零售價咧就係柴油係13，咁啊汽油係16，咁咧就仲貴咗嘅。咁啊，袁尼昌啊，我哋今日評論員袁尼昌喺度㗎。 系， 袁昌啊，呢个讲到油价咧，我觉得除咗头先我哋讲个角度啦，即系一个即系消费者啦，或者个零售同呢个即系油价、原油价格嗰个关系嗰啲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就咁应该系一个大啲嘅话题咧，或者一个角度去睇咧，就系石油咧，其实从来都系一个国际政治咧或者一个嘅关系里边咧非常重要或者敏 感 嘅 战略 话题 嚟嘅吓， 即系佢系战略资源啦，话题都系个战略嘅议题嚟噶， 都有地缘性系。 系啦，咁你觉得今次里边咧，即系呢个油价嘅突然之间暴跌啦，即系其实背后都好多呢个大国嘅角力啊，或者国际政治嘅里边嘅。你可唔可以帮我哋都分析一下咧？喺中间， 其实喺我哋节目系咯，个零月之前喺三月几期，我哋都话沙特同埋俄罗斯，其实佢就大家唔倾唔掂减产。咁但系咁之后，其实佢哋都达成咗协议啦。咁我哋都讲到，其实佢有两样嘢想做嘅，即系维持个油价系低。首先系令到美国嘅页岩油系等佢系 即係唔可以去到個成本價，等到佢要退出個市場，等美國都減產。而到到後期，其實沙特同俄羅斯其實係想逼美國去加入呢個 OPEC 叫 OPEC 加嘅一個協調機制，令到如果令到沙特同俄羅斯減產之外咧，咁你美國都要跟隨，你唔可以我減咗，原來你又增加翻，咁我減你，咁做咩先得？咁所以而家個情況就出現咗，就係、是、其實佢哋都傾掂咗，所謂 OPEC 加就承諾喺五月同六月，其實係減產接近1000万桶嘅。但好衰唔衰咧，就出現咗嗰個疫情喎。咁而家你全球封城又封關又交通癱瘓，咁令到每日個石油需求咧就減少咗成3000万桶。所以即使你減產咗1000万桶，原來根本都冇人要，根本而家，所以而家係搞到短期原油嘅供應係嚴重過剩啦。咁最慘咧就係油又唔可以好似啲牛奶咁，你倒咗落條河，咁你要擺喺嗰啲儲油嘅設施嗰度嘅。點知佢哋而家又爆曬棚，你想擺落啲船度都搞唔掂，所以而家搞到要貼錢俾人哋去買啲油，如果唔係解決唔到嗰啲剩餘落嚟嘅油，咁所以就咁落去，你會見到暫時本來其實之前特朗普同油組同俄羅斯達成咗嗰啲協議咧，佢覺得哇今次冇問題啦，咁我至少我國內嗰啲頁岩油嗰啲產業唔會出事，咁至少去到可能去11月選舉都仲頂得住。但係而家咁樣落去，我哋頭先都講到最低係跌到-40，即係紐約期油跌到-40嘅。咁呢個其實我哋都見到，如果你美國嗰個頁岩油係要去到40蚊，正40蚊個成本係一桶嘅話咧，其實根本就好快就頂唔住噶啦。咁而家其實美國個經濟已經係差啦，因為有分析員都預測，其實美國出現衰退嘅可能性由之前2月大概30%到咧，而家飆升至100%，即係話其實差唔多基本上係走唔甩噶啦，一定會陷入經濟衰退。咁當然經濟衰退又唔係好大件事，但係如果你呢啲遊戲嘅企業原來佢哋如果成日都破產啊，負債好重啊，令到啲銀行都要撇帳啊，或者都要去有啲撥備啊，好多嘢令到銀行出現危機嘅話咧，咁其實係會可能會引發到一個大規模嘅金融危機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如果你話始終而家美國同中國嘅關係又越嚟越緊張啦，咁其實而家我哋都知道，慢慢可能翻翻去好似舊時30年代大蕭條咁，其實係咯，啲經濟又好差，咁啲國與國之間關係亦都劍拔弩張咁樣。咁所以如果咁樣嘅話，如果俾你係特朗普咧，亦都係成日都有話，即係啲政治人物就係、是、如果你個國家出現咗危機，你可能會對外用動武啊，或者做一啲比較挑釁性啲嘅事去引開國民嘅注意力。咁所以呢個就這個其實係比較擔心嘅。但係對於中國嚟講，我哋一直其實油價下跌，其實對內地嘅生產咁梗係非常之有利啊。因為舊時中國好多合約都係用好高價嚟買嗰啲油翻嚟嘅。咁而家中國就所以猛咁買翻嚟個猛吸。咁其實喺1月、2月，其實已經中國對沙地嘅進口其實已經增長咗成20%。咁我相信而家咁平嘅話，佢會盡量吸啦。只要佢有地方放嘅話，佢就會買。咁呢個其實會對喺疫情之後，中國也好，中國個經濟嘅反彈，其實應該會幾有幫助。但係當然，如果你而家個油已經跌到一個咁殘嘅水平，其實對於美國人也好，對於其他經濟也好，其實都會令到生產成本變得好低。其實將來都對個全球個經濟復甦都會有一個好關鍵嘅作用。不過我諗我哋而家近啲嘅就係睇特朗普，其實一直都係覺得佢搞掂個經濟就可以會贏得11月嘅大選。但係而家唔單止疫情，其實美國已經係有82万5千人已經感染咗。咁而家連呢個石油原來係搞唔掂，跌到一個歷史新低，亦都可能會引發經濟衰退同埋金融危機。咁呢個就係睇下特朗普捱唔捱得過呢幾個災劫啦。而家就係、 是、因為亦都有啲人譬如話講起美國嗰邊咧，嗰個油價點解會暴跌咧？亦都有另一個理論㗎，亦都可以當為陰謀論啦。就話咧，就美國既然個油價咁殘咧，佢不如再將佢整得殘啲。咁咧就因為對俄羅斯啊，對呢、這個即油組嘅國家嚟講咧，石油嘅收入就係佢差唔多主要嘅收入。 傷翻人哋， 冇錯啦。即係結果用一個更加誇張嘅方法，咁啊傷到佢之餘咧，咁佢最後都要傾噶啦。會唔會可以有傾嗰個另一個協議咧？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嘅理論啦，即係分析今次個咁嘅暴跌啊。咁另外你頭先都提過啦，原來將你提到關於個金融危機咧，嗰、那個來源就係因為大家知道油頁岩嗰個舉債都係好大噶啦。咁啊，大家知道即係如果佢真係頂唔住啊，真係要 要破產的話咧，咁就亦都好多人預計到真係一定會有啲咁嘅油業華銀公司破產嘅，咁啊牽動一個連鎖嘅反應咧，可能造成一個金融危機都未定嘅。咁啊呢啲咧都係即係同而家嗰個疫情咧之餘咧，大家都要留意嘅一個即係經濟嘅現象咧，覺得可能會唔會係另一個經濟嘅危機會醖釀緊咧咁。咁啊今日嘅時間啊差唔多啦，袁利昌啊，咁啊自由風咧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啦，咁聽日會繼續有自由風嘅，拜拜。 拜拜。